早晨，早晨，早上嘅6:08啊，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3%嘅早上，咁啊，听众收听紧嘅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一齐喺早上嘅时间咧。起身啦，咁大家都起身，咁另外就係喺今日啦吓，咁2023年12月1号，哇！你睇下时间都过得几快，眨下眼咧喺2023年由一月开始迎接今年，去到今日咧，咁已经系今年嘅最后一个月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继续把握好自己嘅时间啦吓。咁农历方面咧就10月19嚟嘅，咁时间过得好快嘅。每日咧都系眨下眼，眨下眼，咁就好快脆就会过咗自己一啲嘅时间同光阴，所以咧千祈就冇谂住样样嘢都拖，样样嘢咧都系，放慢脚步，唔好啦，时间过得真系相当之快。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都会做一啲嘅事情，令到自己心水不宁，又或者有后悔嘅感觉。例如系当你买咗一啲嘢嘅时间，你会谂：我系咪唔应该买呢？我系咪乱咁使钱呢？例如食咗啲高贵嘅食材，可能食完你又觉得都好似冇乜嘢啫。我系咪应该选择啲咁高贵嘅食材呢？又或者系当你感情上遇到一啲嘅问题嘅时候？你又会发觉我咪爱错咗呢？呢啲全部都系一啲会令到你后悔嘅想法。幸福到底系啲乜嘢呢？幸福呢其实有阵时真系非常之简单，因为我哋只系需要当我哋面对住买咗、玩咗、食咗嘅嘢，都同自己讲一句：我嘅选择系好嘅。亦都唔好谂住喺我工作上面我有委屈，又会谂自己系咪拣错工呢？你应该谂呢一份嘅工作，我仲有好多嘅挑战，我喺挑战入边揾到属于自己嘅幸福。人懂得追寻同埋享受自己身边嘅幸福嘅话，你就系真正活着嘅人。 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觉发觉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 开始这是莲塘科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沉溺只会越错这求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唱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望的眼神与落魄旋律用掉惊慌拥抱顷刻无悔的画面爱是苦中亦能笑着满足感动中不愿也许下一秒盛放 早晨嘅时间六点十六分，呢一首嘅歌曲嚟自 Super Moment 嘅作品《幸福之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到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噃。咁展望听日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18度左右啦，新界会再低多几度噶。下个星期初嘅时间咧，今日气温会稍为回升噶啦。而家21度，相对湿度74%。早两日嘅时间咧，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啦？咁啊，见到有一啲嘅生态协会啦，咁啊，举行咗一个咧就系全粉昆虫啊主题教育活动嘅计划嘅一个发布会。好啦，呢个计划咧就以香港常见嘅一啲嘅传播粉嘅一啲昆虫为主题嘅，粉即系花粉啦。透过咧就多元化嘅教育活动咧，就希望可以俾公众更加知道，推广一下本地昆虫嘅生态。同样，佢哋都希望咧培训出咧就超过100名本地嘅公民科学家参与咧就全港啊，叫做全粉昆虫普查噶噃。咁啊，梗系会有啲结果噶啦。好啦，咁我哋今次就话到蜜蜂访花嘅次数啦，得出嘅结果按月平均咧就较其他昆虫嘅类别咧就为之高嘅，并且相对嚟讲稳定，即系话呢一种嘅昆虫即系蜜蜂啦，经常咧都系会去采蜜噶。显示出啦，就蜜蜂全年亦都会稳定咁样去到采访花蜜。咁就正如外界大家都知啦，佢系辛劳、勤劳嘅代表者。好啦，蝴蝶到访即系一花开嘅植物入边咧，有83% 都系外来嘅植物。咁因为佢哋嗰个嘅颜色鲜艳啦，花冠亦都较长，较吸引咧。去到俾佢哋去探访噶，但系就可能对本地嘅植物生态咧就构成潜在嘅危险同埋影响噶噃。先讲影响先。 咁今次嘅普查咧，其實都有趣啊！即係我哋到底除咗係有官僚會成日喺度 check 下到底有啲咩雀嘅品種喺香港幾多隻之外咧，呢一類型嘅普查其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可以俾我哋知道邊一種嘅昆蟲喺採花嘅次數上面咧，我哋應該拍手掌；邊一種嘅昆蟲咧，原來我哋都係要留意多啲嘅。咁佢哋都話到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叫做昆蟲酒店嘅概念咧？咁樣可以提供一站式嘅教育活動啦，户外考察啊，咁我都覺得幾有趣啊！即係好似譬如當初濕地公園去到興建嘅時間，其實都有好多教育嘅情況喺入面可以發生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大家有多啲呢一類型嘅資訊嘅時候咧，又可以同你一齊分享一下，了解多啲我哋本地嘅昆蟲啦。有 day trip 又成咁啊，唔知会唔会去考察一下本地嘅昆虫，系你自己 day trip 嘅其中一个可以选择嘅项目咧？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佢哋 Lollytalk。大概他终于发现。依然限定故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就12月1日啦，正值咧就系今日开始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留意翻咯。嗱，沙头角禁区咧就即将啊有一个新阶段嘅开放啦，继上年6月咧就首阶段开放之后，今年将会进入沙头角开放嘅第二阶段，喺12月开始。冇错啦，12月开始即系今日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咧网上申请咧就沙头角嘅电子禁区纸嘅，咁啊无论系以个人定系团体身份，都能够咧就进入沙头角，咁啊进行一啲嘅游览嘅活动。好啦，而各大嘅譬如旅行团啦，亦都开办咗一个叫做沙头角一日游嘅噃，咁啊旅行呢啲旅行团咧都系欢迎大家去到自己搵去报名啦吓。好啦，咁啊沙头角咧都有好多地方咧系几值得大家去嘅，咁啊例如2024年1月咧开放中英街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好多人一听就佢，我都想去睇、啊。 沙头角码头都是一样的，沙头角码头其实如果你行山去到红花岭一带呢，在上面望落去你就会见到有一个沙头角零零舍舍有个码头都几长的。咁我唔嗰个码头呢就大概係就指向另外嗰啲山嗰啲一带啦。咁但呢个沙头角码头呢其实喺今年六月正式开放㗎，咁原本都係属于禁区范围之一。咁沙头角码头呢原来真係全港最长嘅码头嚟㗎，全长有大概有唔係大概係全长280米。吸引游客嘅呢就係可以游经呢个沙头角码头乘搭渡轮。所以话呢个犀利，佢可以坐渡轮去到荔枝窝、吉澳。荔枝窝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咧生态保育嘅 tour 嘅，咁啊入边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同以前嘅文化继续保留喺度。咁啊荔枝窝啦、吉澳啦、鸭洲等地都可以由呢个沙头角码头嗰度咧今日坐船去嘅。咁如果你话呢一个船程，由马料水出发咧，咁啊真系快啦，因为只系需要20至30分钟咧，咁啊已经可以去到沙头角码头啦。我自己咧就未落过沙头角码头嗰个位嘅，我都系一个行山人士啊，我都系喺行山嘅时间咧，老远啊见到呢一个沙头角码头啫。仲有沙头角码头嘅壁画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特别嘅。咁大家如果去嘅时候，不妨去打埋卡啦。好啦，咁啊位于沙头角最东嘅一个角落，咁啊叫做咧沙头角之角。咁呢一个地方咧有一个刻上经纬度嘅坐标嘅。虽然沙头角咧中英街即系暂时未开放啦，咁但系沙头角之角咧就一块模拟中英街嘅界石嘅展品，咁啊喺呢个沙头角之角嗰个位置嘅，咁啊佢咧就面向住即系一望无际嘅水域啦，后边咧就系深圳嚟嘅。如果大家咧即系同我一样啊，有试过曾经喺深圳行山嘅话咧，其实由深圳嗰边咧，唔同山，深圳最高嘅山望落去咧，都一样可以望到呢一类型嘅景致嘅。好啦，咁唔少得嘅，如果去沙头角嘅禁区市集，亦都可以去到访一下啦。超过10个嘅摊档，主要咧都系售卖一啲沙头角嘅特产嘅。仲有咧就系沙头角村啊，我哋成日都话彩虹村，彩虹村。沙头角村咧都系由唔同颜色咧去到组成嘅，咁啊亦都有一个欧绿色，唔高嘅吓，唔系好高，好似我唔记得 exactly 几多，即系可能大概10层楼咁高。欧绿色设计七彩嘅一个公屋嚟嘅，望起上嚟咧都非常之吸引人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去嘅话咧，咁啊不妨可以参观一下呢一啲嘅风光，同埋可以去埋呢个荔枝窝嘅客家村，咁啊都有好多睇头噶。瞓唔着或者啱醒都可以咧，就搜寻一下有啲乜嘢地方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啱你一家大细去。 来电你说再聚喝得猖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着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半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知。随后每晚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俘虏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错，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伴相依。 又怎会有别个知我诚实得不理智，可充当一晚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红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挚友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若打错了后开心。 六点二十九分啊，佢系 Andy 黎展峰嘅《不眠来电》，二十一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公布，截至今年九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为 5.6 年，较六月底上升 0.3 年。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维持 3.9 年。消息指，轮候时间延长主要是受到葵涌丽瑶村和大埔富蝶村两个公屋项目合共5700个单位延迟编配影响。消息指，这两个项目按原定计划本应已经落成，但是由于负责项目的承建商精进建筑有限公司一度被劳工处要求停工，导致工程延误，影响兴建进度。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房屋署公开轮候公屋资料欠透明度，建议公布撇除长者一人申请者后其他一般家庭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上载网页供公众参考。警方表示，警察谈判组每年平均为大约100宗个案出勤，今年头10个月谈判组已经为70宗有人在危险位置、有人被困以及企图自杀案件出勤，当中69宗个案成功透过谈判或者配合其他救援队伍协助，劝阻事主或者将对方带回安全位置。警察谈判组因应部门需要，平均大约2至3年进行一次招募。警方过去两个星期举办危机谈判课程，有15位新招募的谈判组组员、警察临床心理学家、澳门和新加坡谈判人员以及本地纪律部队人员参与。警方说，学员加入谈判组要通过严格遴选项目，遴選條件是他們有良好的溝通和創意思維，願意分享以及有團隊合作精神，並且對生命的尊重。加沙人道停火再度延長一日之後，將會在當地時間今日早上屆滿。接近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消息人士指，哈馬斯願意再延長停火。而在停火第七日，哈馬斯分兩次共釋放8名以色列人質，頭兩名獲釋的女人質同時擁有法國國籍，而晚上獲釋的6名人質就包括6名婦女和2名未成年人士，當中部分人同時擁有烏拉圭、墨西哥和俄羅斯國籍。參與談判的卡塔爾說，在星期三額外釋放的兩名同時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人質已經計入第七批獲釋人質之中，合共10人，因此以色列監獄將會釋放30名巴勒斯坦人。世界氣象組織發布暫定版2023全球氣候狀況報告，並宣布今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又指厄爾尼諾現象可能會是明年讓高溫天氣加劇。 截至十月底的数据显示，今年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的基线高出大约 1.4 度，温室气体水平亦都创历史新高，大气之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已经比工业化前时代高出 50%，海平面上升创历史新高，而且仍在加速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呼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全球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保护人类免受气候灾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第三站，中声学校。 网络世界陷阱越来越多，例如身份盗用、广告诈骗，更加有 AI 技术行骗。同学仔又能不能够保护自己呢？ 我哋应该唔好随便喺网上嗰度交朋友，仲系唔好透露自己嘅私人资料。 更多精华内容会喺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播出。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 为了令选民更了解不同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香港电台制作区议会地方选区论坛， 由12月1号开始，晚上9点到12点， 星期六日晚上8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来到六点三十七分的朝头早，外面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的早上，船仔呢亦都是星期五的时候来到直播室跟大家聊聊天。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喂，今天呢一起看看我们现在，哇，双送饭呢已经可以说是融入我哋大家嘅生活当中。 哦，系啊，耐唔耐食我都觉得都真系唔错啊！ 你自己系咪都几中意食双送饭？ 我中意，我中学嘅时候咧，更加系两送同三送饭嘅超级粉丝，因为我学校啦，今日你出去放 lunch 嘛，食 lunch 嘅时候咧就会揾呢一类型嘅饭嘅。咁我通常咧嗌咩咧就系嗌炸鸡翼其中一个啦，另外会嗌鱼香茄子啦。 正喎，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咧必杀噶，你知中学 好难唔难食噶咯，系 系啦， 唔系好难唔难食，好难难食，系啦，好难难食 ，sorry， 好难难食。 咁同埋佢送饭又一流啦，跟住如果佢有啲系叫炒嗰啲，譬如鱿鱼啊或者菜啊，通常都会再咁样搭多一个嘅，咁呢个就系通常都系铁胆嘅一个三角阵式。 我系嗱，我 同埋有例汤嘅，以前我嗰个帮衬嗰个。 我咁开心嘅。 系啊，你学生就送泥汤咯。 哦，我哋而家多数嗱，譬如我喺大学咧，大学嘅canteen都系全部都系好多双送饭。 系啊系啊， 我都系必食嘅，但系佢哋系每一日都唔同 menu。 吓， 所以咧就未必话 要去睇咯。 系啦，要去拣，但系我一定会系一定有菜嘅咯。 吓，菜一定要菜。 我系成日好中意就咁单嗌一个菜，可能煎一蒜蓉炒时蔬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系我都要单嗌一个菜嘅，我都试过真系全部都系菜。 吓， 我都试过嘅，但系我最。但系咧，我又唔系话即系极度中意食双送饭，因为我对于双送饭个 concept 咧，就系梁美恩物嚟嘅。 哦，我自己除咗双送饭之外，以前最主要系食烧味饭啦。 啊， 烧味饭我通常都系食鸳鸯鸡嘅，即系系啦，即系切鸡加油鸡啦。 系。 然后咧，另外一个如果你话再成日食嘅话，中学时期啊，咁就系会去附近嗰啲屋村嗰度咧，咁嗰啲好细嗰啲铺头仔嘅。咁就會寫明嗰啲專做學生餐嗰啲餐廳仔， 係 咁有咩 A B C D 俾你揀咧？你入去淨係嗌 A B C D 就得噶啦，即係 A 餐咁樣，要紅湯就係咁啦。 哦， 咁全部都係膠碟嗰啲嚟嘅，即係知你班友仔咧，都好容易打爛嘢。咁所以咧就全部都係膠碟，咁好快脆就食，同埋啲飯咧好大嚿飯嘅，餸咧都係盡量都係俾多啲你，即係知你又成日南校嗰啲咧，一定係好肚餓，成日發骨龍咁樣。系咁食啊食啊食啊咁样嘅，所以佢哋都好嘅。 哇！你咁样讲，我又谂起我中学都有一间又系好好嘅餐厅，佢净系平俾我哋学校嘅啫。 系咩？ 系一个庵列加一个奶油多，再加碗面，包一杯，仲系呢一个热朱啊冻朱古力，带住系玻璃樽嗰款，佢系好传统。茶餐厅港式茶餐厅格局嘅嗰款 系几好、啊， $20咋？ 系啊系啊， 哇！ 而家唔知得唔得咧？ 冇埋添啦，转埋手 系咩？转埋手啦！ 我睇住佢转手，我哋最尾一日去就话：，你哋全部人都系最尾一日先嚟噶。 以前啊，我食嗰、那个即系M 字头嗰个快餐店咧，我以前学生嘅时候食唔知$18定$20嘅啫嘛。吓，系啊，我系嗰个年代嚟噶。 我哋见到个。啊，个年代啊，不过唔紧要嘅，而家咧就话啦，疫情即系两数化喺疫情当中咧，就特别多越开越多铺头啦。近日就发现咧，喺呢一个中环啊，一个位置好贵嘅商场啦吓。开咗一间西餐厅咧，专系卖双送饭嘅。你就估下几钱咧？就系、 是。哦呢、這个我又好，系咪$70几$80？ 冇错，$75两送饭，$85咧就系三送饭。 咁老实讲，我觉得又睇地段嘅。如果佢嗱$75系两送啊，跟住三送系几多钱话？ $85，$85。 我 再加多一个送就$25。 我谂我会再，我谂我系会嗌$80几嗰、那个，即系起码多一个选择，三送都变咗。 其实都系加$10啫，都 加$10你多一个嘛，但我再多一个就又再加$25，咁我就唔会啦。 系啊，仲要呢一个双送饭咧，佢仲要系话系，哇引起人龙添啊！全部都系啲中环精英啊，啲 OL 啊，连外国人咧、 啊、 都特登去拍。 喂，有啲外国领事好中意食呢啲噶， 系喎系喎， 有位外国领事好中意食呢啲噶。 乜其实我就咁睇咧，我觉得其实系几靓噶。 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系几骨子， 系 仲要咧系应该几好食。 呢个咧就真系中环嘅套路啦。 系 啦，即系佢可以令到你觉得咧，就系点解都吸引到 OL 或者吸引到啲 finance 啲朋友、金融界啲朋友都去食咧，系因为你望起上嚟有一种气势，唔乱啊。 系啊系啊系啊， 唔乱嗰个感觉令到佢觉得啊，你既然都系呢一个双送饭，但系你排得骨子嘅话，其实佢哋都愿意觉得去食嘅。 同埋佢系成个装修好 fans 嘅， 系啊， 系好有现代感嘅， 唔错啊呢、這个。 所以。我又喺度谂嗰个地段嚟讲，你食到呢个价钱咧、啊，其实真系几唔错。 其实我觉得咧，喺深水埗区有一间食车仔面嘅咧，咪转下转下咁车仔面嘅，唔知你知唔知边间啦？咁佢都有路轨。其实呢个 concept 如果摆喺中环咧，我觉得都系 work 嘅，因为你坐入去，你食车仔面，咁但系你即系成班西装咁坐晒喺度啦。然后佢好快就转咗碗面出嚟俾你嘅话咧，你咪食成日走，其实都系一个几啱中环食嘢嘅文化。因为我见咧嗰间食米线嗰间咧，系、啦，即系又喺食尸窝对面嗰度附近噶嘛，有一间食米线噶嘛。其实嗰间咁大众化嘅米线咧，喺嗰度其实系极度，每次见到我都系排队 正常啊。 係啊，係有人龍排隊嘅，即係你其他區你未必會排隊，譬如樂富，我有陣時見到都有啲多吉位嘅嘛。但係中環嗰間我都幾少見到咧，係冇排隊嘅。 因為如果係我去中環，我都會。始终中环食嘢真系贵啊！ 咁梗系啦， 真系贵，同埋唔系话唔好食嘅。 吓、啊， 但系如果又贵又撞正间唔好食咧，咁嗰一日就会觉得哎呀，真系好唔抵啦。 系啦，咁如果你嗌呢啲米线啊各样嘢咧，咁嗰个 quality 佢哋又知道啦。 系啊， 可能佢哋自己平时喺自己个区咧食嘢嘅时候，咁又都食惯咗呢个味啦，咁啊可能 lunch time 咁会去食咯。 是的，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不妨去中环睇下，咦会相送饭嘅足迹会不会越开越多呢， 同自己嗰区嘅比较一下。 哎、 即係我住大埔嘅，啊你又住大埔嘅，大埔嘅相送饭呢就係咁嘅样嘅。咁原来中环嘅相送饭呢啊真係骨子啲喎。最好就大埔嘅朋友开相送饭呢度睇下。然后就将嗰个套路呢 搬返嚟大埔。 係啦，搬返去自己嗰区，咁令到大家都可以食到嗰啲骨子嘅相送饭啦。 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沉怨，那望外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似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48啊！一首嘅作品嚟自 MC 张天赋嘅《救命稻草》。 望望天气咯，咁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多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听日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系18度啊。星期会再低多几度嘅，咁下个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入边啦，继续邀请到香港新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我今个礼拜要抢麦啊， 系系啊，唔好意思， 上个礼拜咧好耐都出唔到声，我以为自己唔喺度， 系我衰啦，又 唔系你系睇。我衰我唔跟稿啫，我游緊雲啫。 唔係，係我臨時改稿嘅。咁啊嗱， 好，即係我問翻你啦。上個禮拜我講到乜嘢？ 上個禮拜咧就講到我分享有啲行山嘅隊友，佢哋就因為行完山之後咧，嗰啲 equipment 冇攞翻，於是乎咧就因為太多汗喺度，就積咗咧就有菌又有菇菇。 係啦， 係啦。咁我哋其實上次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我哋嗰個背囊嘅物料。無論是背囊物料啦，定係我哋嘅山系嘅衣服嘅物料啦，即係應該點樣去分辨？不過先講咗咧，既然啲背囊都有唔同物料啦， 係 咁，我係咪所有背囊、所有行山 equipment 咧都可以抌落洗衣機洗咧？ 我唔建議洗衣機嘅。 哎呀， 啊，因為咧就會整傷部機嘅，因為好啲有啲鋁骨啊， 哦， 有啲硬嘅物件啊，啲扣啊、織帶啊。哦咁亦都會唔會發嘅時候會打中？ 哦，咁呢個咧，我自己咧，我嗰啲 equipment 係咩嚟咧？因為新年上嗰啲就軟足嗰啲嘅， 係 好大個嗰啲背囊嚟。 係佢睇過啦。 咁我嗰啲咧就係啲速行嘅背囊。 哦，即 係 細細個好似背心咁樣嘅。 細細個背心形狀嘅。 哦，嗰啲可以啊。 咁佢咧都有啲扣嘅，或者我自己有陣時會額外加一啲金屬扣喺度嘅。咁嗰啲就一定係拆曬佢啦。 係。 咁如果佢本身黐喺個背囊嗰啲。譬如拉鏈位嗰啲特別大嚿嗰啲咧，所以我成個呢一個嘅跑山嘅背囊咧，我係入袋，跟住先至再放喺洗衣機入邊嘅。 哇，好家事常識啊！你突然間好聰明啊！ 因為我又唔想洗壞部機，洗壞部機即係咩啊？即係我又俾錢去搞啫。 冇錯冇錯。係 啦，咁我入咗個袋之後咧，咁我亦都係證明到我真係懶嘅，我唔想自己用手洗。同埋用手洗咧，我發現咗一個問題，我會去扭乾佢嘅。 哦，係啊，扭唔乾嘅。 第一我扭唔乾，第二我好大力扭咧，我好惊扭到佢变形或者扭烂我自己个背囊， 应该会扯伤。 因为尼龙嚟噶嘛，嗰啲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系啦。 咁啊，上一次我记得你提过咧，以前啲麻布咧， 哦系， 系啊麻布好似，其实可能听众唔系好知，太年轻嗰啲唔系好知。我都系最近上网揾啲资料嘅啫，我都唔系好知啊。 而家呢个年代好似比较上少用麻布嘅背囊咯。 其实系以前 我读书年代咧，哦系咩？ 系啊。英軍以前早年嗰啲叫做pouch， 嚇， 即係側邊側袋啊、條肩帶啊嗰啲咧。 你睇講個英文都已經唔同，成件事我覺得自己高貴咗。叫咩話個英文係 ？pouch，pouch， 笑我嘅， 大佬啊！我哋翻轉頭先，唔好扯太遠嚇。咁嗰時當年未發明尼龍啊， 嚇， 就嗰啲去麻布去做嘅， 嚇， 亦都未有一個膠咧可以做到而家啲巴巴扣咧咁快脆嘅， 嚇嚇。 咁佢點樣去 lock 死個袋個蓋咧？咁樣 嚇。 佢用條好厚嘅織帶， 嚇， 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手柄啊，好似門嘅手柄咁樣， 嗯， 跟住織帶咧就將個圈， 嗯， 扣上去，穿佢棘住佢就係，好似門摔咁樣， 嗯， 即係呢個係好哇好聰明嗰時候諗，如果冇扣冇百扭嘅時候， 嗯， 冇拉鏈，佢點樣可以將個蓋冚落去，然後鎖住佢唔打開 咧？係喎， 係喎，好聰明， 好聰明。 好聰明，即係似我哋以前嗰啲中國前啲衫嗰啲紐咁樣， 哦， 係直入還出個闊少少咁樣， 係係係。 咁啊，其中一個方法，咁啊講翻轉頭先，嗰啲料咧濕咗水之後咧非常之重， 嗯， 咁到二次大戰之後咧先至發明尼龍嘅， 哦係咩？ 係 尼龍原來係咁樣噶， 係啊，即係比較多軍事用嘅時候咧，越戰之後啦。 咦？咪即係康熙、雍正、乾隆冇見過尼龍嘅咯？ 冇見尼龍係喎。哇！突然间咁样打大讲历史一下， 唔系我见你包书包又讲二次世界大战，咁我梗系起码都搬个康雍乾出嚟同你对对碰啦，阿老师。 当年郑和落去嘅时候咧，啲水就湿晒啲嘢唔得嘅。哇！大我讲翻点样洗先。 好啊好啊好啊！ 你落乌衣袋咧就非常之好嘅， 嗯， 因为唔系好伤佢之余咧，记住就嗰个程序就系佢都落翻啲普通嘅碱液就得啦， 嗯。 我煮，譬如我嚟大背囊， 普通簡肉，我用洗衣粉咯，我都係。 洗衣液就好少少。 洗衣液啊， 係啊， 係啊，因為點解我中意用洗衣粉呢，我知道洗衣液咧係好啲嘅， 嗯， 因為洗衣粉平啊，老師。 哦，咁。是的，我之前有个阿姨呢，她教呢就将洗衣粉用暖水开咗 先。是啊，是我都有听过这个。啊、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跟住开完之后再倒落去，跟住我心想我搵洗衣机我想悭功夫啫，仲要我搞咁大 嘅悭嘛。啊嗰、那个位姐姐嗰位姨姨呢就悭咗钱。你又想悭功夫，佢又帮你悭咗功夫，但佢又悭咗钱。 嗯 ,win-win。 win-win 好。win-win 好。我哋以后讲返先。好大隻背囊我点样洗呢，咁我自己就会将啲碱液就捞落去啲喷雾度， 嗯， 即系攞水就滋滋糊咁样，就滋匀晒嗰啲碱液都起泡啊，咁啊，霎一阵间，然后攞暖水冲洗佢。 暖水得嘅咩？ 系因为大部分嘅体温啊，都唔系滚水啦，你冲凉嘅时候， 你 讲 呢 个 系 嗰啲 麻布嘛系嘛？ 诶，普通尼龙， 普通尼龙 啊，麻布嗰啲冇乜人仲用噶啦，应该冇啦，我屋企都冇啊，系啊， 我屋企仲有， 冇啦。我觉得事前系唔好讲以前嘅嘢啦，讲翻个先， 因为我亲身体验过。就是用呢個麻布上山， 哇！ 係啊，其實因為嗰次咧，我就同我 friend 就去行山，就諗住，誒係啦，我哋行啲山，即係我哋有句 terms 叫做 hea 山，啊啲 hea 山係啦，求其著啦咁樣。咁、但係咧個山真係冇乜問題，成個路程都真係好 hea 嘅，但係忘記咗出汗，出汗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裝備咧就瀨咁 hea， 滑滑突突咁樣，結果咧。我都系最後，我都系要將成個帆布嘅就又系抌落機燒度洗，即系入袋抌落機洗。哦、如果唔係咧，佢嗰啲味咧，即系我自己啲汗味咧，我唔想十年之後仲見到一笪笪嘢喺度咯。 哦，會噶，會噶，會。 係啊， 係啊，所以攞暖水洗都得噶，唔使太滾。 暖水洗，好好。 即系沖涼嘅時候， 嚇、 啊，咁你就可以嗰啲水咁上下洗落去，哦、就捽下佢咁。 廿零三十度咁樣，其實都 係啦。暖水，因為我哋都係想用翻人嗰啲體脂， 嗯， 你都係嗰啲皮屑啊，人嘅油脂啊，令到佢會。即系积咗落去啊，咁咪你溶咗佢，洗咗佢，干净咗就得噶啦。 嗯嗯嗯。 咁我试过用嗰啲消毒液嗰啲咧，即系滴滴乜嘢滴滴滴嗰啲啦，嗰啲唔讲名啦。咁亦都有试过用1:9嘅漂白水。咁我发觉最好最简单，原来都系用翻冲凉液。 哦。 啊，最简单嘅，咁就会先浸。如果譬如好严重嗰啲咧，就会浸浸佢先。 嗯。 咁啊啲胶箱咧，大家可能屋企有啲储物嘅大胶箱咧。 嗯。 咁咪攞嚟浸。咁啊，浸一个即系浸两三个钟就好啦，唔好浸过嘢啊。 嗯， 即系浸过嘢，我试过一件 Gore-Tex 风褛咧，浸咗两日，跟住发咗毛， 真噶， 系仲喺度啊，系啊，嗰、那个哆乜乜嗰个牌子嗰件嘢好贵啊，当年即系俾钱买，咁、就发咗啲毛毛点喺度，咁、所以个背囊都系一样啦，都系尼龙咧，佢、里面啲织嘅纤维都容易会织到嗰啲污糟嘢。 哦， 咁有时我想擦擦佢咧，咁可以用啲用完嘅牙刷。 嗯。 即系留翻佢， 系用完牙刷屋企都一扎啦。 啊，咁啊留翻佢就诶绑一绑好佢咧，就 大闸蟹我都用呢啲刷嘅之前。 哇，咁啊个个都哇，你即系唔使带晒咁牙刷啦。 我收收埋埋就系用嚟刷，但系唔话俾屋企人听。 其实都可以循环再用噶嘛。 可以 软咗嘅时候可以刷啲泥渍 啊， 擦嗰啲嘢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好用包围刷，因为整伤嗰啲尼龙，最怕就系个面面面头伤咗。 嗯， 跟住就会起咗毛粒，然后就渗水。 嗯。 咁就線頭會棘爛佢。 哎呀，所以一個好嘅背囊咧，如果你真係自己中意揾到個啱嘅，無論係個款式啦，又或者佢嗰個實用度，如果高嘅話咧，用一個好嘅方法去到洗啊，真係會好啲。但咁就你話嗰、那個譬如Sunny Sir成日拎嗰啲好大個嗰啲有骨嗰啲啦，咁嗰啲都係可能浸一浸佢個零兩個鐘都係咁樣洗嘅啫。 我都係咁樣洗，不過條女骨我就會拆出嚟先， 拆出嚟先。 你拆嘅時候留意翻， 嗯， 你睇清楚你先得裝翻落去。 哦，系喎，你呢个好重要。如果唔识装嘅话咧，或者惊嘅话咧，一路拆一路影相， 喂，聪明啊，聪明，聪明，聪明。我就即系有同学仔讲会拍片嘅，吓咁啊拍片其实最紧要掹出嚟咧，系左右两支骨唔同，因为我哋个背脊咧左右系有少少唔同， 系。 咁你嗰个骨个出入前后，记住影翻晒啲位。 哦，系啲骨不一样噶，系我都系噶，我石膊噶， 都唔系嘅，你好有骨气啊。同埋啲有啲系唔系骨嚟嘅，系板嚟嘅， 吓。 咁同埋你真係唔 板都可以成塊拎出嚟㗎，把嗰啲板。 有啲係可以拆。 咁如果拆唔到嗰啲咁， 拆唔到就唔好勉強啦。即係 咁咪湊一洗。 哦，唔係，咁你咪照洗咯。 我連埋嗰塊板一齊洗。 因為你唔會滲到落去裏面內籠嘅，裏面內籠最多係乜嘢呢，都係乾草啦、樹葉啦、枯枝啦、泥塵咯。因為成日露營，大家就收營嘅時候。 個熒幕有啲塵咧，你都好自然就會墮埋落去。 嗯， 咁我都試過有時候就行嘅時候啲樹枝塌落去啊，斷嘅樹枝落去都執過兩條喺度。 哇！ 咁唔係有心嘅， 係 係咪即係唔係好想 蛇蟲鼠蟻收埋入去咁樣？ 啊，試過一次有條蜈蚣啊！ 哇！欸、屎人嘅喎、啊，老師， 我覺得好細條嘅蜈蚣仔，好幼好細條， 都會屎人嘅喎、 啊。佢係擺咗喺個背囊裏邊個頂袋度。 嚇！ 咁我都唔知嘅。嚇！咁有一日我要換背囊嘅時候，一掹個袋裏邊，咦？Oh no！ 生嘅 死咗啦，咁耐唔干死都饿死啦，系喺个顶袋度唔知啊。 OK， 咁所以即系呢啲背囊用啱一个方法去洗嘅话咧，咁大家喺而家都立冬嘅一段时间啦，喺呢个冬季就可以好好地行山啦吓。 好， 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好啦，朝早6:59喎，21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冇错，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7:08嘅朝头早，船仔咧亦都喺直播间啊。出边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0%。呢、這个时候咧，亦都有小白喺直播室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另外咧，就揾嚟交通部我最中意嘅 Mini 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大家俾个心心船仔先嘅。 点解咧？点解俾个心心佢咧？ 因为佢啱啱话我系佢最爱嘅交通组成员，我哋梗系要互相示爱一下噶啦。 哦，咁样 系啊，我 你想唔想要一个心心啊？ 哦，唔使啦，你留翻俾佢啦。 我唔想俾佢啊，都。 咁我哋就唔好理小白啦。 系咯，我哋同听众一齐睇下交通消息就算啦，唔好理小白啦。 系啦，小白已经喺直播室啦，唔需要留意咁多。 系啊。 我都要留意，我同听众一起留意啊！ 系啦，同正系一班听众留意一下先，咁就跟进一下啦。较早前文昌街嘅爆水管咧，已经啱啱处理好啦，去文城街方向介乎渡船街同埋文城街之间嘅全线解封。再睇埋而家嘅隧道情况咧，都大致畅顺嘅。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咧车多少少，车龙去到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油麻地海泓道就有路陷，去佐敦道方向介乎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嘅。 嗯， 即系话都系路陷方面去都要整多轮 咯， 仲要整多一排啦。 咁啊，希望快啲，即系如果佢用时间唔紧要嘅，整完之后咧就以后唔好路陷啦。咁你整好咗就唔好再冧啦， 系啦，呢一个愿望都好正面嘅。 咁梗系咯，咁所以就我见外国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如果路陷嘅话咧，其实佢哋都真系要好长时间先整到嘅。咁当然有啲好特别嘅例子啦，会有啲好快啦，但系普遍嚟讲咧都系耐嘅，系啦，咁啊整得好啲啦。同埋香港嗰个道路嘅设计咧，同外国都有几多唔同嘅地方嘅。例如我哋好多嘅電線、好多電纜，其實我哋收喺地底嘅。 哦，係啊， 唔係 嘅 咩？ 啊，你去日本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好多周圍都有好多電纜， 楞住啲電纜噶嘛。咁、 哦、 所以 係 啊，成個嗰、那個城市個設計咧係不一樣嘅。咁、 嗯、 所以我哋每一次咧有一啲關於係地上面嘅工程嘅時候，我哋需要用嘅時間係應該要更加耐，但我哋都可以好快去做到。哦、所以你睇我哋幾勁。 同埋我覺得香港都係本身福地又冇乜。都唔係冇乜地震嘅， 係 冇地震啦，應該咁講係咪咧？有輕微 嘅，好輕微 少少啦。 通常嗰啲輕微都係因為附近嘅地方係啦， 但我感受唔到啦。 我每一次我都感受唔到， 我都感受到。我試過 真係㗎， 我真係試過臨瞓咧，突然間我以為咩事震一下，我諗係咪我嘅問題咧？即我。但是冇嘢發生喎，即係我就第二咁照瞓啦。第二日就發現原來係地震、 我見到有啲網民咧，有時就話咧，啊朝頭早起身見到啊，好似有啲頭暈喎，以為自己頭暈，其實原來係可能鄰近地區咧有啲地震啊，所以咧就震到，即係可能有啲人嘅感受比較強烈 ，sensitive 啲嘅。 你見而家新聞咧，佢每一次報有地震嘅時間咧，就算係輕微啊嚇，咁佢都會講翻咧，今次嘅震度係幾多呢個一定講啦，跟住佢會講多少少咧就係、是。類似咧就係有貨車行過，有啲咧就可能即係你有貨車行過屋企，你咪一啲可能啲會撞到少少啲啲啲啲啲咁嘅一啲玻璃撞到嘅聲。有啲如果再勁啲嘅話咧，就可能會有啲嘢跌倒瀉咗啊咁樣嘅。即係按住嗰個我哋實際物理上觀察到嘅情況咧，即係等大家容易啲 想象 去到係啦，想象到，因為我哋本身香港即係船仔都話啦，我哋福地嘛。其实我哋对地震嘅 concept 系冇乜嘅， 其实系噶，同埋你啱啱就话咧，其实咩有啲嘢会喺台面上边跌落嚟嘅一个振幅啦。但系对于可能海外地区嚟讲，啊呢、這个振幅已经啊好轻微啦，地震呢一个振幅。但系对于香港地嚟讲咧，我见到如果台面杯水真系跌咗落地下，其实真系劲惊。 系啊。 我接受唔到住 啦，暫時好多訓練就係一開始震嘅時間，大家會留意一下嗰個振幅會係幾多，咁啊再望下自己周圍嗰個環境，然後就決定咧係咪喺即係好快脆嘅速度入邊就去一啲空地啊。咁我記得咧嗰陣時，譬如喺日本咁，日本都成日地震啦、 啊。 如果你商場入邊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好多嘅東嗰啲懸掛式嗰啲廣告啊，或者指示牌咧。佢哋仲係用緊最傳統嗰啲，即係揾兩條繩吊住嘅。 哦， 因為係咪唔想佢冧落嚟？ 因為就係想俾大家更加容易睇得到而家嗰個震度，係、啦。 哦，係喎、哦。 係啊，啲日本朋友同我講㗎，佢話你見到就係我哋即係都係好先進嘅地方，但係佢哋全部咧有好多都仲係用緊啲繩喺度掛住嘅、 哦， 因為等大家一喐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睇到嗰個振幅咧大概係幾。 咁又啱啊！咁就算你揾電子儀器，佢一壞，你一震佢就壞。 係啦，同埋你邊度用得電子儀器啊？咁你反正嗰啲你喺個城市或者商鋪個基建入邊都有啦。 同埋每一個城市其實個景觀都唔同，大家可能去旅遊嘅時候就可以搭下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感受一下，望下出邊嘅街景，睇下唔同嘅城市啦。我哋香港嘅城市景啊，或者唔同嘅郊外景色咧，其實都好靚嘅喎。今日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觀光巴士路線啊，就係、是、大嶼山咧。而家啱啱個星期三正式啟航咗一個新嘅觀光巴士路線啦，全程大概一個鐘頭左右啦，咁就可以遊覽一下大嶼山啦、哦。因為平時我哋見到啲觀光巴士啦，多數都喺市區噶嘛，見到好多遊客都會搭。 即係佢入埋去大嶼山嗰個禁區嗰啲位啊？ 唔係，係大嶼山自己。內部兜一個圈咁樣， 即係天行大佛 喺360嗰邊開始嘅，咁就兜一個圈，咁就可以睇下唔同嘅景色啦。咁就有一啲主題樂園啦，或者唔同嘅酒店路線啦，都會行經嘅。 因為大嶼山咧，佢有好多位係要另外申請張紙先揸得入去噶嘛。咁我就如果佢係可以入埋嗰啲地方嘅。咁又我覺得都幾 抵喎， 係咯。咁我唔使申請啊嘛， 同埋 我成日都想申請㗎。 但 係你申請係想入去睇嘅啫。 我想揸車入去咯。系、啊、当系一个体验咁样，因为其实好多地方我未揸车去过噶。 同埋近日咧嘅票价咧就有优惠嘅，因为咧原本平时我哋去搭一啲观光巴士嘅票价都几贵下噶嘛，对于我呢啲比较冇咁多钱嘅朋友仔嚟讲啦，又想睇街景，但系又冇咁多钱嘅，咁就可以试下啊喺12月31日之前就可以享有呢个优惠价噶啦，咁大家就可以把握机会去体验一下呢一趟。咁样嘅旅程啦，因为咧佢依个观光巴士咧更加特设咗下昼嘅傍晚线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喺系啦， 咦，真系放工可唔可以去睇咧？ 哎、 有冇咁夜？有冇咁夜？ 系咧，佢大概有啲咩时间啊？ 有冇去话去到几夜咧？ 系可以去到5:00多咧，其实啊都已经系最后一班噶啦。睇、哦、下你，但系船仔就放得比较早啦。 唔系噶，佢好多嘢做噶。 唉， 好多 job 噶。 我全部啲时间都喺度剪紧神光啲带啊。 系咩？ 系啊。 我 努力工作啊。 job 接 job 咁样。 job 接 job 全部都系神光嘅 job 咯。 系啦，但系如果大家就放得比较早，就可以搭呢个观光巴士咧，去睇下呢个大屿山夕阳嘅美景啊！我觉得睇夕阳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噶。我平时自己都中意咧去海边度睇下夕阳。 咦，咁寂寞？ 唔系同朋友或者 哎呀，佢点会系同自己嘅啫？佢唔会同自己噶。 点解啊？ 因为佢始终有佢嘅爱人啊。 系咪即系你啊，船仔？ 原来我是你的爱人嚟噶， 系啊，因为咧平时咧我都跟我男朋友喺度倾咧，就啊船仔真系好可爱嘅啫，船仔真系好靓女嘅啫， 哇， 开始有少少尴尬， 系啊，我唔知点答你，多谢你啊 ，mini， 所以我哋咧都可以一起去睇下夕阳，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喺海边咧睇下一啲夕阳嘅余晖咧，见到个海面啊闪亮亮，真系， 但系你真系中意去海边嘅， 系啊，你唔觉得去海边嘅时候 咧，系特别有意境嘅，但同一时间又好似。我要特登揾个海去睇，好似有啲难度。 咁你自己屋企附近都有啦。 我系咯，就喺屋企附近睇就算咯。 我都 我见到就影咯。咁 我都会，我都会有阵时咧，可能收工即系收得比较早嘅时候啦。咁啊，落咗巴士，咁就行去海边度啊，可能坐一阵，跟住买杯嘢饮饮下先翻屋企。你唔觉得嗰个感受咧都几舒服噶？ 舒服啊！尤其是咁样咧，你好似哎呀咁辛苦做完一日嘢。哎呀，终于有一个夕阳咧，去陪伴住我完结今日啦，咁我就好好 enjoy 夜晚， 同埋可以吹下海风咧。我觉得吹下海风嘅时候，好似可以吹走你一日嘅烦恼啊。咁唔知道我哋嘅小白啦，有冇可以帮我哋睇下而家究竟外面嘅情况究竟系点？可以俾我哋感受下而家嘅， 即系我哋冇夕阳住，系我哋有日出。 喂，梗系可以啦，同你哋睇下出边嗰个嘅风景。嗱，出边咧今日嗰个嘅感觉咧，都系即系真系两个字啊，密云啊。其实我而家咧就真系啊，密云啊！我而家喺广播度咧望出去嘅时候咧，平时咧如果天气好，我都可以好清楚见到港岛嗰边嘅风景嘅。咁而家咧都见到少少，咁但系我就净系见到最高嗰栋大厦，同埋都系几灰灰暗暗嘅感觉嘅。咁啊见到路上边啦，咁啊啲树咧就唔系好喐嘅，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嗰、那個風咧，似乎都比較上弱噶嚇。咁如果大家出門口嘅時候，我覺得如果而家先出咧，薄薄一件衫咧，我覺得都已經相當足夠啦，就唔需要咧就加太多嘅。咁我同埋見到咧，都仲有啲同學仔啊去到準備上校巴咁樣嘅。咁都幾好喎、啊。咁如果呢個天咧舒舒服服咁樣翻學啊或者翻工嘅話，我覺得算係唔錯。雖然就少咗呢一個嘅陽光，咁但係咧，我覺得個體感上咧係舒服嘅。 啊！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好似冻啲，因为我今朝翻嚟系特登即系落咗车之后即刻着翻件褛，因为我见到啲树喺度喐。 我而家唔冻啊！而家我觉得都啱啱好，咁同埋见到啲都几多雀仔喺度飞嚟飞去，同埋我哋广播道虽然系温微啦，但系都已经相当之繁忙啦。咁我相信咧，出边就更加系啦，可能大家都已经赶住翻工，赶住呢样赶住嗰样噶啦。咁啊，大家加油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咁我觉得如果今日稍后我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啊。咁但系我觉得呢几日咧个天气都系比较上。陰陰地咁樣嘅啫，咁希望睇下會唔會放晴啦。不過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一樣嘢咧，簡單單就係呢個天咧，原來我哋最好嘅除咗咧就係可以去行山之外，一啲嘅叫做運動上面嘅訓練咧，根據啲科學研究報告都話其實會係幾好嘅喎。特別咧，因為呢一個天咧，佢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身體嘅汗水揮發咗之後咧，好快脆咧就會喺空氣之中消失嘅。咁我哋好多時就會喺身體上面留低一層嘅鹽嘅。咁如果你真係哇，我跑完步之後，冇乜汗，但系身體上面有啲粉狀嘅嘢，有啲鹽咧，即係代表其實你已經咧出咗好多嘅汗。不過咧，係因為個天氣乾燥同埋涼爽嘅感覺咧，令到你冇嗰個出汗嘅感覺。咁如果你話運動方面嗰個嘅叫做提升咧，其實呢個時間練習咧係會幾好嘅。你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做到比較上平時多嘅一啲體能，咁即係換言之，你個肌肉訓練量咧其實係會多咗嘅。咁大家不妨咧可以去啊呢方面練習多啲啦嚇。好，咁今日嘅天氣方面啦。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有展望噶。 明日朝头早咧仍然都系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系十八度，新界再低多几度嘅。下个星期初咧气温就会稍为回升啦。 好，唔该晒小白。咁另外咧，出边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嘅。咁依家落嚟咧，亦都会有晨光 KOL 会讲下呢一个佳哥，究竟佢会带我哋去睇啲咩咧？例如有呢一个新会周家权，究竟呢一样嘢讲啲咩？我哋一齐听一听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侧边咧亦都有阿周树佳喺度。周树佳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嚟嘅，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佳哥咧成日都话揾好多譬如庙啊，或者啲道路啊，甚至乎以前咧嗰啲嘅历史故事同我哋分享下。今日想同佳哥转一转个方向。 喂，点啊？ 朝头早咧打功夫咧，佳哥。 打功夫卖帽啊！ 打功夫啊，真系嗱，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拳嘅。我哋记得以前上年啊，定系今年年初。有做過幾集咧，都係關於嗰啲拳啊、武術啊，到底係嚟到香港嘅時候點樣落地生根？ 喂， 其中一個拳咧，其實我哋都未講嘅，就係、是、關於呢一個嘅周家拳。係 周家係我又姓周啊，係咪啊？講下周家拳。 喂，同你有冇關係㗎？呢、這個 冇關係，冇關係，我唔識嘅。 500年前一家咧，可能 嗱第一件事，呢、這個周家拳咧就係新會人發明嘅。 係。 第二咧就係呢個拳派咧就係屬於一個喺我哋眼中屬於一個新嘅拳派嘅，即係佢歷史唔係好耐，佢都係一百年多少少啦，咁一個新拳派嚟嘅。咁咧就呢個周家拳咧，其實咧就又好好棍嘅喎，佢一個創嗰個發明咧，即係祖師爺叫周龍啊。 周龙啊， 周龙系啊，系、哦、啊，龙虎个龙啊，系啊，咁咧佢咧就本身即系都识啲功夫噶啦，咁后来咧就买猪仔啊，就去咗南洋的地方，咁啊就后来咧就喺嗰边咧就跟到一个师傅，就学咗啲北少林嘅功夫。 哦，咦，佢去100年前到，咪即系其实我阿爷定系唔知嗰辈嚟嘅喎， 嗰啲年代噶啦， 系咯， 咁啊清末啦，仲未入民国。咁啊，去到嗰時候咧，乜佢本身就學咗一啲洪拳，同埋咧蔡家拳，咁啊，你知啦，我哋廣東人咧有五大名拳噶嘛，洪流蔡李莫啊嘛，咁啊佢學過洪拳，咪去蔡家拳，咁啊加上咧就喺嗰邊學咗一啲北方嘅拳術，北少林 啊，頭先，北少林， 係啊係，咁咧佢啊好鬼聰明啊，咁啊將咧呢幾套嘅拳法咧自己揣摩，就聚成一套新嘅拳，咁啊。咁啊，叫咩名堂咁样？咁啊，我姓周嘅，咪我创嘅咁样，周家拳咯，就系咁嚟嘅，系啦。 咁啊，佢周家拳咧，其实我哋知道佢嗰个来龙去脉系点样啦。咁佢都系以拳法咧去到行先，就唔系用腿噶咯。 佢有拳有腿， 有拳有腿嘅。 有拳有腿嗱，你知啦，我哋南方嘅武术咧，咁啊，擅长于用，即系唔系擅长于用腿嘅，系有腿法有脚法，但系咧就唔系最擅长嘅。但系咧佢个北少林拳法咧就可能咧就喺呢一方面就补到南方嘅拳法嘅一啲缺点啊。 系， 所以咧佢周家拳法个特色就咧有拳有脚咯。 系，所以头先阿家哥都话佢系即系鬼才啊。 哦，呢個天才嚟 嘅，係啊，可以將好多唔同大家嘅優點咧，拳法上嘅優點啊，將佢擺埋落去一套拳入邊。 啊嘛，咁啊結果就好打得啦，好打得咁啊，後來就翻嚟唐山啦。啊，翻嚟唐山之後咧，咁啊跟住咧就開始咧就慢慢就開武館啊。 嗯， 開武館，佢武館咧嗰時喺邊度咧？喺廣州，即係最多即係外國人嘅地方， 最多外國人， 13行。 係。 十三行嘅地方，咁啊开武馆，咁咧就越开越多。佢个堂喺个仁义堂， 仁义堂，佢个名好正气喎。 啊，仁义堂，嗰阵时都系啲名噶啦， 而家都系噶。 系咁啊，咁啊，跟住咧就越开越多馆，咁啊当时所以咧就好多人学嘅，好多人学，咁有好多人学啊，咁啊喂，要揾啲有份量嘅助教先可以。接噶嘛，系咪 但系啲助教都要本身识咗周家拳先得噶喎，系咪 啊？系啦，咁最跟住咧，佢而家点做咧？就除咗收徒弟，佢就教咗俾自己嗰几个细佬。 哦，自己亲细佬。 有几个亲嘅，有几个就应该系堂嘅兄弟。 系咪又系 姓周啊？ 佢系周龙啊嘛。 系啊。 系咪虎啊炮啊咁样？ 冇错啦， 真系啊。 有雕，周雕。 周彪。 啊，周彪。 周虎、周炮、周鹤。 周又唔係周可，總之有幾屋企人成家唔出，總之幾個都係佢五兄弟。咁五兄弟咧，咁咧由於佢五兄弟咧都係好大德啦，即係獨當一面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有個稱號嘅江湖上就叫做周龍五虎。 周龙五虎，喂，我突然间谂翻你， 周龙五虎 以前成龙大哥都有套戏，少林五型拳， 系 即系龙蛇虎豹可，齐晒嗰啲， 佢又冇个周可，佢冇嘅，即系咁样嘅， 系咁啊，所以佢就即系几兄弟就一齐拍住上啦， 系啦，咁啊兄弟一齐拍住上，咁跟住再训练啲即系啲弟子，咁啊去做助教咁样，咁一路就去出去，即系即系同而家一样，即系开连锁店。武馆都系以前已经系武馆嘅连锁店噶啦。 以前咧就听阿佳哥讲过啦，其实有好多武馆咧，佢哋入边都会做好多有少少行医嘅，因为铁打啊咁样，即系可能会大家差唔多嘅。 系啊， 咁佢哋今次又会唔会即系收学生，当然系佢哋嘅收入来源之一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好似电影，譬如叶问嗰啲咁样就话， 梗要做铁打啦，系啦，收入来源添啦， 主要收入来源。 系做嘅教徒都收几多钱啊？铁打先收钱啊嘛， 一阵啲师傅 啊，维持到间武馆啊嘛。 师傅宅心人口咧，又话啲学生今个月冇钱俾，就下个月啦。下个月啦，咁样 啊，真系有喎， 系嘛？ 呢啲系会有喎，绝对有咁嘅情况喎。 嗯， 系啦，佢而家有啲好细个就已经去学嗰啲，咁啊点俾到钱啫？阿师傅中意佢，咪俾周嚟噶，跟头跟尾啦。 即系当佢仔咁样啦，又中意佢。 系啊，所以佢有个徒弟叫李牛啊。 李牛啊？ 系啊，李牛啊，几岁就跟阿周龙噶啦，不过周龙早死。 系。 咁啊，周龙好后生过咗身。 哎呀，点解啊？ 31岁嗰 阵，好后生喎， 好后生， 咁样噶。 好在佢就之前佢培育咗一班即系骨干啦，即系譬如啲细佬啊，咁啊，咁啊，跟住咧，都能够维系到嗰个门派， 嗯， 嗰个门派个兴盛，咁后来就落咗嚟香港啦，好多人都， 嗯， 好多落咗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咧都有呢一个门派嘅传承啦。 系，佢正式落嚟香港嘅时候，其实嗰阵时阿周龙师傅就已经离开咗噶啦， 走咗噶啦，1931年死应该 系，咁佢落嚟香港嘅时候就系佢嗰啲支线咁样落嚟啦。 佢徒弟啊，佢兄弟咯。 咁佢喺香港散布晒全港定还是其实佢都集中咗喺某一个地方嗰度？ 诶嗱，咁样嘅，好难话就全香港都去，全香港都去嘅。咁啊，譬如西环啦，咁啊，阿李牛就落咗去元朗啦。 哇，都差好远喎，个距离。 有啲又喺旺角啦，咁样都有嘅，系啊，即系人口集嘅地方咁啊，先搵到食噶嘛，开馆。 咁啊啱喎。咁啊，先有人，譬如你 系啊系啊， 搞柴你都去睇铁打，都揾佢哋啊。 系啊，冇错啊。 系咁啊，几好，即系佢哋都又有历史啦。咁啊，喺香港亦都落地生根啦。咁啊，发展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仲喺度嘅。 嗱，今时今日咧，佢仍然嗰个门派咧，仍然都 OK 嘅，都兴旺嘅。咁当然就梗系冇话即系四五六十嗰啲咁嘅年代咧咁犀利啦。因为大势所趋，全个武林都开始有啲萎缩噶啦。 而家科技年代搞到 啊，都好多萎缩噶啦，系啦，咁啊。即系讲真，学练功夫要吃苦噶嘛。 系啊， 而家啲人 吃唔到苦， 唔系好得噶，打机就得。 咁啊，所以都系有趣啊。每一次咧，即系如果听众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睇下啲即系有历史嘅一啲嘅武馆，佢哋嗰个故事啊。 系啦，因为讲民族咧，讲民间风俗咧，其中武馆啊、武术啊都系噶嘛，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洪拳都系其中一种啊，名单啦噶，佢表列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系啊，阿佳哥。 都系啦， 系啦，冇错啦。咁仲要周家权都集几家大成啊吓，咁啊，所以都相当之有趣。咁大家可以揾多啲呢一类型啊武馆嘅故事咧，了解多啲，然后从而明白到咧就系香港好多唔同嘅有趣嘅故事。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先，佳哥，我哋下次再倾过。OK， 拜拜。 哇，周家权咧，原来都有咁多嘢学噶，自己咧本身有玩过泰拳，咁但系成日都觉得咧，唔同嘅拳类都系需要好好咁样学习。唔该晒佳哥，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警察谈判组每年平均为大约100宗个案出勤，今年头10个月谈判组已经为70宗有人在危险位置、有人被困以及企图自杀案件出勤。 当中69宗个案成功透过谈判或者配合其他救援队伍协助劝阻事主，或者将对方带回安全位置。警察谈判组因应部门需要，平均大约两至三年进行一次招募。警方过去两个星期举办危机谈判课程，有15位新招募的谈判组组员、警察临床心理学家、澳门和新加坡谈判人员及本地纪律部队人员参与。警方说，学员加入谈判组要通过严格遴选项目，甄选条件是他们有良好的沟通及创意思维，愿意分享，有团队合作精神，并且对生命的尊重。加沙人道停火再度延长一日之后，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朝早届满。接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消息人士指，哈马斯愿意再延长停火。而在停火第七日，哈马斯分两次共释放8名以色列人质，头两名获释的女人质同时拥有法国国籍，而晚上获释的6名人质就包括6名妇女和两名未成年人士。参与谈判的卡塔尔说，在星期三额外释放的两名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质已经计入第七批获释人质之中，合共10人，因此以色列监狱将会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并且就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共识，基金将会为受全球暖化影响的国家提供支持。阿联酋和德国已经分别承诺向基金提供$1亿，而英国、日本和美国亦都作出提供资金的承诺。担任这次大会主席的阿联酋工业和先进技术部部长贾比尔说，是首次在缔约方大会的首日通过一项决定，形容这个速度是独一无二，令人惊喜和历史性，认为是缔约方大会能够兑现承诺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初气温稍微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就去到康庄道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尤丽村，私隧沙田入口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五块田。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蓝地石矿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的支路一段慢车噶，咁车龙去到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意一力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2023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 为了让选民了解各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 由12月1号至7号，香港电台将会播放一系列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 电台版会在晚上9点，星期六日则由晚上8点开始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电视版本12月1至4号晚上9点半，12月5至7号黄昏6点半起，港台电视31播出。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船仔早晨啊！我要搞下自己把声先，你同小华讲住先。 系啊，落咗 effect 啊，阿欧把声，所以佢要 click 走个 effect 先得。 系啦，我哋就帮佢 click 走先。 系啦，咁佢自己搞搞啦。朝头早七点三十八分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 冇错啦，今日咧就想讲下，诶，你有冇做过啲好特别嘅工？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我哋本身DJ 呢份工作咧，已经系比较特别噶啦。 特别嘅定义咧，其实应该系用比较上少人会接触到嘅。 啊，或者系啦，或者咁讲， 系啦， 少啲人接触到。 即系例如机师咁，都系算系少人接触到啦。 特別啲嘅，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就算係揸港鐵嘅列車，即係揸火車咧，我都覺得已經係一份特別嘅工嘅。司機嘅界定都有好多係特別噶，船啦，即係做船長啦，做一個列車嘅車長啦咁樣。巴士司機其實我肯定巴士嘅數目係冇私家車咁多嘅， 係啊， 係啦。咁但係你做呢啲大型貨車嘅司機，其實我覺得都已經係開始特別啦。咁當然最特別係飛機啦，因為飛機真係要再難啲去到考核啦，再少啲人啦，所以咁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揸巴士嗰啲咧， 嗯， 真係好犀利咯。 我都覺得係啊， 好大架！我成日喺度諗啊，佢轉彎呢啲位咧，好易好易。 而家多咗好多女司機， 係啊， 係啦，我都見到一上車嘅時候，如果見到女司機咧，我都會覺得誒正喎、啊。嗱，唔係話個女司機個外貌正唔正，係我覺得呢一程車咧係特別嘅，因為係個女司機幫我揸。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呢？就是因为它是特别，就是船仔所说，因为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少。 是。 是啦，少比较上偏向少女性的车长的。那如果多了的话，那当然 是好事，因为其实这份工作我觉得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是可以 pick up 到嘛。 系啦，咁不过可能大家以前嗰个叫做传统观念就觉得，女性唔好做呢啲，其实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嘅，佢做到嘅都一样可以欢迎佢加入嘅。 冇错，咁你有冇试过做一啲所谓我哋头先所讲，特别啲嘅工作呢？ 冇，暂时最特别都应该系 你而家做过啲嘢啦， 系啊系啊， 我就做过，我谂系神秘顾客，我比较少听人做到。 哦，呢个系呢个我冇做过。 我呢个我好似系中学一毕业咧，我就 apply 咗，之后就真系就请啦咁样，好搞笑嘅成个过程。佢咧就一嚟就签约噶啦，就话冇嘢绑住你噶，你签咗约就话俾你系嘅啫咁样，系啦。咁第一佢话嗱，如果你做到第一个 task 咧，你以后所有 task 都做到噶。 系咩？ 第一个 task 系搵一间电信公司。 系 入去，之后咧就做十分钟嘅访问啦，即系类似入到去话啊，我想咧问一下呢一样个 plan 哦，即系扮乜嘢都唔知道， 系啦，我想问你会点样啦，之后睇下就要睇啦，因为我哋有啲特定嘅问题嘅，然后咧就要睇佢最后尾我哋会录晒音啦，睇下佢跟唔跟 regulation 啦，睇下佢嘅态度系点样啦，会唔会最后尾俾份 leaflet 你拎翻屋企啦咁样。咁最后尾你就要填翻份问卷，份问卷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真系好长， 即系做 report 啦， 系啦，份 report 真系好长。咁所以咧，好似做咗唔同嘅铺头嘅，我有做过食肆啦，我有做过卖鞋噶啦，卖衫噶啦，一啲嘅药妆店又有做过啦，入过晒去玩咗一轮之后我就冇再做 啦。哦，所以话咧，呢一类型有关于销售，因为譬如电信都系销售啊。销售的 plan 啊嘛，销售的网络服务各样嘢嘅时候咧，呢啲属于销售的一啲嘅叫做前线嘅员工咧，成日都要防一样嘢嘅，除咗就系防神秘挂之外，就系防翻自己公司，因为有阵时系真系啲高层咧就话，我哋自己俗称叫咩放蛇， 系啊系啊， 然后就叫啲某一啲嘅人咧，你哋去翻啲门面嗰度，就去特登去到刁难一啲前线嘅员工。睇下佢哋嗰个反应系点样。 其实咧，好多时咧，我觉得佢哋系睇得出噶，因为你 feel 到佢哋啲眼神咧，系全世界都知咯。 哦， 即系我就试过有一次，我入间鞋铺啦，因为我哋系有啲 procedure， 我哋系要影咗佢哋个门面，要确保咧，我哋冇入错铺头。咁我喺度嗰时喺度谂，佢哋系咪已经知道我系咧？ 咁你应该离远就应该影啦 ，zoom 到十倍咁样。 但我觉得佢哋 feel 到我问啲问题，因为我一入去就好有目标。然后咧，佢跟足晒所有 procedure。 咁你啲气渣啫， 系 嘛？ 我见到我就哇吓，但我都系我试咗几次，系得嗰一间系咯。另外我试过食一间真 系 好出名嗰间米线咧。咁我食完一次咧，因为佢又系规定你要食某一种嘅面嘅。之后咧，我咧又发现，咦，原来咧系有 regulation 嘅，佢哋要摆几多嚿肉啦。 哦， 个汤底要几咸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之后最后屘我发现佢哋俾唔够肉我咯。 系咩？ 系啊。 哎呀，咁你就要焗住 report 咯呢个。 系啊，自己都哎呀，搞错。 咁呢个都系好嘅，因为你 report 咗咧，即系公司先至会正视到呢个问题。原来呢间分店咧，佢有机会会喺呢一个送菜上边个量唔足够啊。咁你系叫做，你系放蛇咁落去啦。 系啊。 咁但系好过俾即系投，有人投诉嘅时候先至处理咯。 但其实啲客普通都系唔知嘅。 正常嚟讲唔知，唔通我拎住嗰啲面啊，特登去度佢嘅 gram 咧？ 系咯系咯系咯，应该系唔会知嘅。但系我觉得，成个过程系令我知道咗原来点解一家大型嘅公司要有 procedure 咯，即系点解有程序，要有嗰啲 regulation， 因为真系太多人啦，有太多 department 啦，我要令到个顾客体验好咧，件事先 work 嘅。 啱啊，所以如果你话就算你话食肆嘅话咧，好多时佢哋喺譬如烹调嘅时候，佢哋我真系唔系夸张，佢哋真系跟 gram 嘅，佢摆喺个榜上边咧，去到足称。咁呢个除咗系即系货客人嗰个公平，同埋每一碗嘅食物咧都系一样嘅 quality 之外咧，其实对于佢哋嗰个味道都好 control， 因为有机会佢呢一个送菜多咗，会影响咗嗰个譬如汤嘅口感啊、个味道啊、个口合唔口身啊呢一类型嘅嗰个嘅味觉嘅。咁如果佢做翻足嘅话，其实都系 formula 啫嘛。咁即系去到食客一定去到品尝到佢哋公司原本想出产一个 quality 咯。 系啦，嗱，点解咁样讲咧？都系咁样讲话，有冇咩咁特别嘅工咧？就系咧，原来有一份工啦，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就系英国咧最近有一个好得意嘅职位空缺，就系、是、要求四个新嘅员工去到南极啊，一个小岛上面嘅企鹅邮局度做嘢。佢嘅主要工作系做咩呢？就喺度数个岛入边有几多只企鹅。 哇！喂，呢个好难，即系正如观鸟会，香港观鸟会咧，成日去譬如深水埗区去数下佢哋到底有几多雀仔呢一区活跃嘅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咧系 好 啦，因为 好难。 我哋唔系企鹅， 我認唔到呢只，第一已經唔知佢呢只阿爸定阿媽，咁佢個仔喺邊，我又唔知道。咁佢哋會行嚟行去噶嘛？好啦，行都算啦。你突然跳咗落海，又彈翻上嚟，濕咗身，我又認唔到係咪頭先嗰只嘅。 你又啱喎、 啊，系啊！我目測我真系我唔知點數，可能有踢 lift 我唔知啦。呢、這個 應該係有噶嘛，佢應該要做 training 嘅，同埋佢哋除咗要數企，我仲要清下佢哋啲便便咯。 係哇，咁樣啊？ 係啦，嗱，佢就話啦，嗱呢一個郵局啦，所謂頭先企鵝郵局啊嘛，佢咧就要做5个月嘅，係、世界上最偏遠嘅郵局。 係 咁四周圍咧，除咗有好多隻企鵝啦，過百隻啦，仲、有一啲80周年嘅歷史遺址同埋博物館嘅。咁、但係咧，其實都幾辛苦嘅。點解咧？呢個島上面嘅生活咧係極度艱苦，淨係可以住一個旅館仔啦，共用一個浴室。咁、而且嗰度咧其實係冇自來水嘅。 哦， 咁所以你就只可以喺有客船、 海水化淡嗰度， 有客船靠岸嘅時候，你先可以沖涼。 係咩？ 冇錯。 不過佢嗰個位咧。嗱，我就咁聽嘅話咧，喺咁凍嘅天氣，其實唔沖涼嘅問題亦都唔係好大。不過男即係企鵝啊，企鵝嘅味道係幾大嘅。 係啊， 係啦、 啊。我諗要有愛咯，即係你對企鵝嘅愛咧，係已經係可以包容到你嘅艱苦啦，同埋佢嘅人工咧。其实不算很高的、 即是正常人工、 大概1260英镑去到1800英镑不等，即大概是1.25万至到1.78万港元， 是 不好多咯。同埋你想想，他要有5个月时间是没有网络啦，冇手機， 哎、我仲啱想問你有冇 internet 添嗰度？ 冇南極嘛，冇啊！咁而且咧，仲要幫佢成個郵局嘅經營去維護個博物館，仲要處理80000封嘅遊客寫嘅信件。 不過你又咁諗，因為嗰度啲網絡咁差咧，即係佢好多通訊設施都唔方便啦。你去到如果佢就算請咗5个人入去啦，嗰5个人其實都係圍圍圍嘅啫。 哦，係啊， 係咪？其實佢哋自成一角嘅。 咁如果你 唔係太差嘅， 我喺度諗，如果你係真係覺得，唉，人生突然間呢個 moment 好冇意義，我好想去洗滌心靈咧、 啊。 其實去一去又不妨嘅。 Apply 下咯 ，apply 下咯。哇！你想洗的心靈 啊？唔係啊，我覺得其實因為我都中意大自然嘅，咁我又唔係話即係極度怕凍嗰啲人啦。咁當然你話南極嗰個凍又係另外一回事啦。咁我會覺得呢一類嘅工咧，如果有機會試，我都會想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 但一玩就要玩5个月，即係你都冇得，你都冇得話我如果係我可能會試1个月。 掛住屋企啲仔咁樣咯，5个月見唔到佢， 跟住再 翻嚟嘅時候，哇！大咗咁多嘅， 系啊，5个月争好远啊， 争好远啊！ 咁同埋佢又话啦，其实咧，你估下啦，会唔会多人申请？你觉得咧？ 我觉得多， 系啦，佢话每一年咧都有几百个至到超过2000个人去申请呢个职位嘅、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多， 因为嗰个体验咧系好难得嘅。如果大家譬如佢英国啊嘛，你英国去南极嘅话咧，其实本身个路途都已经遥远啦。咁、如果你系一啲中意南极嘅朋友嘅话，佢自己要自费去嘅话咧，其实系有要一定嘅 budget 嘅。 咦，系咁、你计一计，你去一去南极又要20， 系啊，咁而家佢俾翻钱你， 又好似几抵。 虽然啦，系有5个月啊吓，咁嗰5个月佢都冇讲系天光嗰5个月啦，定系夜晚嗰5个月，应该都系天光嗰5个月噶啦，因为夜晚5个月真系好难挨嘅。咁、你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即系去到自己梦想去嘅地方啦。你又可以做一啲有意義嘅事情啦，咁、那個旅費同埋食宿嗰啲，我斷估佢都會包埋，冇理由叫你係啦。咁、你都會包埋，咁同埋去到嗰度咧，中意得南極嘅人咧，佢哋都係應該捱得苦嘅，即係佢哋有一定嘅求生技能啊，同埋佢哋都應該咧會係享受嗰個嘅時光，所以嘅人先至會申請嘅。所以我头先先估系多人申请啦， 同埋我就喺度谂，嗰度应该冇乜办公室政治嘅， 应该冇，得5个人啊嘛，同埋你做咗佢嗰个公司俾你嘅 target 有几多咧，其实都系嗰5个人自己定嘅啫， 冇错，又冇人知咧，你可能嗱，即系所以点讲，我当我真系处理得唔系几好啦，都唔会有人嚟过嚟南极 check 我啊， 唔会人，即系系啦，直啲讲就唔会人辣更咯。 啱啊！ 系啦，咁嗰人辣更嘅成本亦都好贵啊嘛，佢最多系打电话问你做成点啊，咁都系你自己讲嘅啫嘛，咁但系当然啦，都要做翻好嘅，又唔可以同个距离差太远嘅。 系 咁，但系一般生活上各样嘢咧，我觉得只要嗰5个人咧系 friendly 嘅，大家沟通得好嘅，应该系冇问题，系几开心嘅生活嚟嘅。 系，佢哋应该系真系夹过晒，佢就最后尾先请佢哋。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不妨试下 apply 呢份工啦。 和谁居住？与我住隔几远？

國際萬物嘅班主嚟嘅。咁啊嚟香港嘅時間，大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揣測嘅。咁啊最大一個揣測就話明年二月份嘅時間啦，咁會唔會就有機會成隊球隊啊國際萬物嚟香港咧就獻技？好啦，咁即係話國際萬物入邊咧，其實都越嚟越多粒粒巨星。基本上咧前巴塞嗰啲球員咧就即係跟隨美斯咁樣，可能又碧咸又傾啦，傾得好啦。咁啊你美斯都傾咗翻嚟咯。咁其他人都係由美斯又會幫手講幾句，通常都係咁樣噶啦。好啦，咁到底會唔會真係可以咧？就係嚟到香港就喺呢個賀歲杯咧，嗱，暫時未知。咁但係睇翻咧，咁啊，足總阿貝君奇其實亦都咧就係之前嘅時間啦。咁有傳媒就問佢啊，咁佢亦都證實大家係有傾過嘅，係啦，即係起碼。會傾過，咁啊城市嗰個會五波定係點樣咧？嗱，我唔太多揣測。你問我想唔想佢哋成隊波嚟？我想嘅，因為我冇近佢嚟接觸或者見過，用我肉眼就咁睇，冇隔住個 mon 睇美斯嘅。咁如果能夠喺個球場上面嘅話咧，就欣賞得到球王獻技嘅話咧。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啊！ 冇講你啦，我即刻都去破飛啊！ 同埋咧 睇波嘅，但係 雖然大家見碧咸咧就見多咗啦，咁、但係咧我都想就親眼見下碧咸嘅。咁、如果佢對波嚟嘅話，班主。佢識做嘅，咁啊，梗係又會嚟啦。同埋碧咸咧， 但碧咸就唔踢噶啦嚇， 碧咸唔踢噶， 係啦，西裝， 著西裝。咁碧咸其實都嚟多咗香港，同埋即係亦都去多咗澳門啊。咁、因為出席一啲 event 又好，又或者係佢自己班主嘅身份，或者好多嘢傾到。佢而家真係個商人嚟嘅，一個商業嘅朋友嚟嘅。咁睇下佢會唔會喺農曆新年嘅時間咧，咁啊真係可以帶到成隊波嚟啦。咁啊到時咧就真係大家有福，咁啊可以咧就睇到啲好波，睇下美斯點樣嚇一個。有几个啊，咁啊都已经值回票价啦，咁啊估计到期时咧，咁希望都座无虚席，有个靓嘅球场梗系更加好啦吓。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咁啊啱啱完咗赛事嘅咧就系讲欧霸杯啊，咁啊利物浦咧喺欧霸杯上面咧亦都见得到咧佢哋即系前线啊几度嘅锋线咧就一齐咧就开波啦，咁啊一齐开斋啊，咁啊见到佢哋基本上三叉戟咧就包办晒所有入球啊，当中咧见到咧就加保梅咧就加保梅开了二度啊，咁啊亦都咧就博到一个咧十二码，咁啊俾咗。沙拿主射添，咁啊主场4-0咧就大胜呢一个嘅奥地利球队啊，连斯体育会，咁啊喺 E 组咧就攞到呢个首名啊，咁其实都系直闯呢一个嘅16强噶啦。咁如果你再除咗系利物浦之外啦，咁啊见到白礼顿啊，白礼顿韦斯咸咧，咁啊欧霸杯咧亦都系出线嘅，咁啊亦都系即系大家熟悉啲嘅球队啦。好啦，咁如果你话除咗系欧霸之外啦，咁欧联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望一望嗰个嘅分组嗰个嘅排名啊。譬如咧，你見到喺 A 組方面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咧13分，其實基本上都係出線噶啦，咁啊賽咗5場啦。咁另外咧就阿仙奴啊，歐我中意嘅呢一隊球隊啦，阿仙奴同燕豪芬咧都應該冇乜點走雞噶啦。咁仲有我哋熟悉嘅聲音球隊啊，包括就係皇馬啦、皇馬拿波里啊、皇家蘇斯達國際米蘭啊，仲有咧就係馬德里體育會同埋拉素。其實咧分組賽入邊咧都幾多嘅組別，其實。都已經係篤定出線嘅，見到啲球隊名門啦嚇。咁啊，相反，如果你話要比較上激烈嘅咧，咁啊都應該會係 H 組啦。 係， 因為入邊見到有巴塞、波圖、薩克達咁啊3隊嘅，咁啊仲有啲力可以咬一咬嘅。咁啊，但如果你話譬如再睇翻 G 組曼城咧，咁啊曼城亦都係非常之好啊，冇輸過，咁啊基本上場場贏波。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再繼續發揮得好啲啦。咁啊嚟緊嘅時間，大家就繼續將個焦點咧就放喺歐聯啊、歐霸呢啲。這個位置啦嚇， 係咁啊！講超聯都有唔同賽事啦，咁啊，港台電視32都會播嘅。禮拜日就呢、這個北區啦對傑志啦呢一場波都係焦點所在啊！咁大家又可以晏晝時間睇下波啦，係咪啊？ 係啊，晏晝時間睇下波咁樣都幾好啊嚇！咁啊，如果你話喺英格蘭方面啊嚇，喂，其實咧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啊，其實都殺差唔多啦嚇。英格蘭世界排名咧，亦都因為呢一個嘅賽事咧就得到提升喎， 幾、好喎、 啊！係啊，趕過咧就係巴西。重返呢一队以嚟咧，咁历嚟最高世界排名第3位置，咁亦都好多即系粒粒球星啦，咁亦都即系之前都所讲，英国亦都越嚟越多嘅球员咧喺唔同嘅联赛嗰度揾食啊， 系噶， 咁系咪即系帮忙到你见到成队波都国家队都生猛晒，个排名系越嚟越上啦，咁啊睇下呢个世界排名方面咧嚟紧会唔会有啲改变啊吓？ 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呢、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事。德基早晨啊 ，Hello， 你好，大家好，欢迎 系啊，咁啊，我把声又麻麻地啦，要德基多讲啦。但系咧，道指啊非常好、啊，去到今年嘅高位啊吓。美国个市升嘅原因何在咧？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 好，咁啊，不过咁嗱，讲到即系美国股市咧，就三大指数表现有少少，又未至于好大相径庭，不过其实都系嘅，因为咧就道指咧就遥遥领前咁嗰只，头先欧都讲啦，今年最高啦，其实即系望一望咧都。表現得相當之厲害下，咁薄落去咧，都好似即係舊年一月到現在呢一秒鐘咧，即係指數點嚟講咧，最高嘅水平，哇，升成520點喎，咁樣都幾厲害嚇。咁、啊，當然啦，即係個美股升咧，其實亦都係我過去我諗神功嘅聽眾都聽我講好多噶啦。其中一個幾關鍵嘅一個因素咧，就係、是、當市場認為。哇！加息周期到尾聲啦，咁而家呢樣嘢咧就已經係甚嚣塵上到嘅地步，係已經係坐定粒六噶啦。咁當然啦，你前瞻得到嘅，咁就早啲有呢一個心理預期嘅，咁就早啲迎接個升浪啦。因為最簡單直接嘅情況就係、是、都有講過俾大家聽嘅，就當大家會覺得加息周期到尾就未咁快會憧憬減嘅，咁但開始慢慢會諗咁。始終會發生㗎呢樣嘢，幾時會出現啊？年中就出年嗰隻啦，嚇、啊、年尾啊出年嗰隻啦，定係咦唔係、啊、年初就會咧咁？咁淨係建基於呢樣嘢咧，就已經成為咗一個非常之利好股票市場嘅一件事啦。個原因就因為隨住息口見頂咧，息口。即係預期嘅見頂越嚟越甚囂塵上咧，咁債息就會回落噶啦。咁唔好忘記，淨講緊即係早唔係好多啫嘛，個零兩個月啫嘛。咁啊，去到成5厘樓上嘅十年期嘅美國國債嘅孳息率咧，即係所謂嘅收益率 yield 咧，咁而家咧由即最高峰咧回翻，哇，都回翻成即係70-80個。點子嘅，咁呢個其實係啊，呢、這個都唔即係唔係點子兵兵，都幾緊要嘅，其實回落幅度都，咁所以淨係呢樣嘢都夠照啦。咁當然啦，即係以尋日嚟講咧，點解啲傳統股份都做得咁好咧？咁就有兩個原因嘅，即係除咗你話個別啲業績啊嗰啲咁，咁我都。曾經同大家講過啫，話有個美國嘅經濟數據咧，聯儲局就最睇嘅，除咗 CPI、PPI 就係嗰個就 PCE 指數啦。咁而家真係睇到，譬如話商務部公布嗰個個人支出十月份咧，就係升咗0.2%，咁同預期一樣啦。咁但係嗰個升幅咧，比九月份0.7%咧係回落咗都好多下。咁而個人消費開支物價咧，即係舊年八月啦，到今年九月，其實一路都升噶嘛。咁講緊而家十月點？十月係。冇升跌啊！哇，咁即係一句講曬啦，即係嗰個通脹咧就非常之溫和，就算購買食物同埋能源，即係所謂核心嘅數據咧，咁今即係對上一個月咧，其實亦都見得到有個即係比較即係溫和嘅表現。咁仲有啦，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呢個數咧就逢禮拜四都有嘅，首次申領咧就218,000就多翻7,000。持續申領咧又多咗80,000+，咁啊去到1,920,000+，咁點樣咧就即係話，一句講曬，物價咧即係通脹壓力咧就繼續得到舒緩，而就業市場咧就有所降温，咁呢樣嘢咧就係亦都係咧所謂息口見頂嘅時間咧係必須要見到嘅，咁所以如果你再睇埋即係近期啲數據咧，都已經係令到即係。大家已經係確立咗咧，就係話對於聯儲局嗰個所謂嘅緊縮貨幣政策周期已經到咗尾聲啦，已經係都冇咩懸念啦。咁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當然亦都即係利好部分嘅傳統嘅股份啦。咁啊，特別係一啲即係有業績表現好嘅，咁啊自然就再升得好啲啦。咁啊近呢一個交易日咧就。其中就 Salesforce 啦，咁亦都係表現得比較好嘅啲業績嚟講。其實即係如果拉雲睇翻再之前呢一個季度 S&P 500指數啲成分股都差唔多出曬業績咁滯㗎啦，咁啊真係比預期好嘅就真係比例都真係大好多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正正係成為咗即係點解外圍美股咧都一路好，即係即係同人唔同命啊，同即係唔同病啊，即係大家望住我哋嘅港股就私人獨潮水嘅。望住人哋個美股三大指數咧，就其中一個咧就屢創其高位嘅，咁啊都只不過可以講嘅就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嗰個 背景是有少少不同啦。 系咁啊，交俾 Dicky 讲埋咧，十二月一号啦，今日咁啊，开局有啲咩亮点啊？咁啊，琴日内地嘅制造业 PMI 亦都差差地啦，咁样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 系好啊，嗱，讲到即系内地嘅 PMI 嘅数据，当然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前瞻性嘅数据啦，咁就系都叫做比市场预期为差嘅，咁都系一个收缩嘅一个水平啦。咁啊，再者咧就近期嘅港股都即系跌咗好多啦，不过咁寻日都叫做终于都跌定咗啦，即系企翻万七啦。咁但系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好失望嘅，哇！即系。咁樣比喻啦，哇！曾經何時呢？我哋個恆指同人家嗰個道指個指數點啊？個指數點啫，純粹係嚇，咁啊叮噹碼頭嘅。而家人家頭先嗰個咧，就已經高咗我哋都唔知幾多啦咁樣。OK， 算啦，唔好咁樣比較啦。有陣時咧，即係人比人比死人，指數咧都係會比死人。咁但係起碼而家呢一刻點啊？都起碼企定咗先啦。咁第二點啊，咁啊起碼即係冇破地獄，即係比喻嚟嘅啫，即係冇破落去，即係年後嘅低深低再繼續跌落去啦。咁當然啦，即係我都仍然喺過去啦，都即係同大家講話，我都暫時都係對於港股後市咧，都係審慎得嚟，都樂觀啲嘅。我仍然咧都係講嚟講去都係講翻嗰兩個睇法，就係話啊，一萬六千五、一萬六千八嗰個少少嘅區間咧，應該都會可以浪住支持到嘅。咁所以咧，即係起碼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我都會即係有一個比較即係少少樂觀嘅一個睇法咧，就建基於即係個港股喺而家呢個好低迷嘅狀態之下，都反映咗好多一啲負面嘅情緒。譬如話你話係即係要俾業績嘅，人家喺美國上市都係中國嘅概念股嚇，咁啊呢一個拼多多業績啊前景啊就真係亮麗過美團好多喎。咁冇辦法啦，一個咧就係即係唔止係內地嘅網民嚇，甚至乎即係北美嘅一啲嘅年青人咧都追捧，咁啊，但系即系相对地咧，就即系即系增长咧，就真系比较逊色一啲。讲紧美团，咁啊，即系嗰个股价就几即系显而易见啊，即时嘅反应。咁但系点讲都好啦，即系喺而家呢一秒钟，即系嘅港股现况咧，其实你话喂，中植影子银行嘅问题、哦。再加埋就而家個別啲公司，包括即係啲指數嘅權重股，好似日前嘅美團啊，業績表現就冇預期好啊。OK， 即係好多樣嘢都叫做喺而家呢個水平都已經係真係反映緊啦，叫做嚇。 嗯，咁啊，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一再傾過好嘛？多謝 Dicky， 好啊，好， 拜拜。 Okay， 好 ，thank you。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暴雪，雪再飘过换寒暑。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当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 在唱片店自言自语，语气轻似念情书，信有一千，谁明时间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耐性的比赛，长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顺其一生替恋人承载，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东吉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愿每一位因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令人无奈，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8:26，船仔有一个好去处可以推介一下。 冇错，原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发展30年啦，所以咧今年由政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合办同埋康文署一起筹划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咧，寻日就开咗幕啦。 哦， 系啦，呢个展期咧系由今日啦去到明年嘅2月18日嘅，分别就喺科学馆嘅2楼展览厅同埋历史博物馆嘅1楼大堂两个展区咧，亦都会展出30组嘅展品。哦、最紧要系咩咧？系免费入场。 哦，哎呀，呢个最紧要、啊。 我都想做太空人啊！ 我都想做太空人，咁仲要佢免费入场咧，即系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到理解，因为我都有带小朋友。之前太空馆有好多关于即系嗰啲太空嗰啲啦，游离嗰啲啦，系啦，我都带佢去睇嘅，咁都见到唔同国家佢哋嘅火箭嗰个比例啊，有好多关于咧就系、是，譬如中国嗰啲都有讲咗好多大篇幅嘅，咁原来今次免费，即系更加多人咧可以好似我呢啲带埋一家人咧一齐去睇下，到底个中国嘅航天嘅技术咧系去到边度啊？可能佢仲会介绍埋咧天宫啊，到底入边有啲乜嘢咧？咁你知噶，其实我哋。基本上長期有太空人喺太空天宮嗰度嘅， 或者有衛星啦。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亦都係咧入邊有啲展品咧，我真係覺得好適合睇嘅。我第一個想睇係咩咧？係睇個艙內嘅航天服。系一睇嘅，另外亦都有呢个神舟飞船嘅返回舱，仲有咧嗱，头先讲嗰个天宫，即系嗰个中国嘅空间站嗰个模型咧，有1:15嘅模型啦，另外都有1:15嘅长征二号 F1 载火箭嘅模型，全部睇好嘅。另外亦都有啲互动展品嘅，即系唔系净系斋睇啦，我哋可以 有嘢玩啊， 即系可以自己扮嗰个无重太空人状态，唔知得唔得咧吓？ 应该未去到咁样嘅，但系 呢个啲好难喎， 好难 无重状态啫，扮下。都好啊， 佢呢一个咧系一种叫做空间站交汇对接啊，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啊，观众咧你可以 喂好难呢、啊這个交汇对接，系我拎住个操，我估拎住个操操好杆。去到扮我要交汇对接，睇下成唔成功咁样嗰个。 哦，类似咯，佢就系话你可以模仿啲航天员咧、啊、去控制个神舟嘅载人飞船，同、个空间站之间嗰个连接，系、 哦、 啦。 啦，你就可以喺嗰个虚拟，我估系应该互动展品入边可以做到呢件事。 之前我见过咧，睇下啲航天员嘅时候，佢哋嗰个交回对接成日都话成功咁样嗰个咧。 哦，系啊，系啊。 佢哋咧有阵时会系用人手嘅，咁但系佢哋去到最后嘅位咧，佢哋又见过咧。曾經都試過交俾電腦做曬嘅，咁我哋就摸住個電腦，即係你揸火車咁樣啫嘛。咁你埋站出閘嗰啲，其實電腦好多都要做噶嘛。咁但係你要有個人去睇住佢嘅，嗰個人就好重要，因為佢要識曬所有嘢，佢先知道電腦有冇出錯嘅。 又或者惡土嘅原先，如果有啲咩事就轉翻 manual， 係啦係啦係啦，一撳個掣就即刻 manual 人手做翻咁樣。你知啦，其實佢哋即係太空站咧。喺個太空上，譬如天宮嗰啲要對接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個極高嘅速度喺度行緊嘅，佢哋都不斷圍繞地球轉緊嘅。喺一個咁高嘅速度入邊，仲要對接咧，其實個難度相當之高。 冇錯，咁如果你一家大細去咧，仲有一個叫做太空照相館嘅，咁你就可以影下相咧，著埋個航天服。 係咩？ 係你可以著埋。 我呢個亮點喎、 啊。喂，這個、呢個咧打卡一流啊，大佬。 係咯。我可以完成我夢想，成為航天員啊！ 好啊，一齊影張相。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码头涌道消防局对开有巴士同小巴相撞，初步知道十多人受伤。警方喺朝早接近七点半接报，部分伤者系学生。现场所见，救护员喺路边为伤者进行初步治理。肇事的小巴司机受轻伤，在路边接受治理。他说当时在前面的巴士突然停车，他随即刹车，最终推向巴士车尾。他说不知道巴士停车的原因，意外之后小巴上情况不算混乱，乘客大多是擦伤。亦都有小巴乘客说当时巴士停定，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巴士的尾部。现场所见巴士上有伤者需要用颈箍固定头部，用担架送上救护车。意外之后小巴车头玻璃碎裂和凹陷，现场部分行车线封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王润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阿联酋迪拜世博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国开幕式。王润秋表示，中国坚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作出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并且将承诺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方願意和國際社會一起共同推動這次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謝振華表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一直堅持氣候行動的戰略定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走上全面綠色轉型軌道，希望中國各能夠分享中國綠色低碳轉型創新的最佳實踐，共同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美國眾議院11名議員去信拜登政府，要求調查並且可能制裁中國無人機製造商導通智能。由眾議院中國特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的加拉格尔以及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克利苏纳莫提签署的信函，要求商务部、国防部和财政部对导通智能进行调查。信函指导通智能公开隶属于解放军，指出地方执法部门和政府正是购买和操作导通智能的无人机，可能暴露各地的敏感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些议员又指导通智能的技术用于新疆，并且似乎可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质疑是否应该受到出口限制。导通智能在上个月初曾经发表声明，强调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 并且要求合作伙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460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47.8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55，人民币7.13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86美元，卖出204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啊，码头涌道送皇台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码头涌道去翻红磡方向啦，车龙排翻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咁送皇台道去翻码头涌道，龙尾排到去九龙城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太子道东咧都受影响，龙尾排翻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码头涌道送皇台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咁送皇台道去翻码头涌道，龙尾排翻去九龙城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太子道东啦，都影响到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慢车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惠利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苏屋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由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反方向去上水啦，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咁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餐我埋单啦，大家中意食啲咩，随便嗌，唔使同我客气啊。 点好意思啊？咁多谢晒。 小意思啦。咁记得喺12月10号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投俾我老板就得㗎啦。 吓唔得㗎喎。根据廉署執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向选民提供利益、飲食或娱乐去收买选票係违法㗎。收嘅一方同样犯法啊。 嘿，讲笑啫。我当然唔会咁做啦。贿选买票会破坏选举嘅公平公正。 不过应承我， 你又嚟， 记得12月10日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尽公民责任去投票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律师北上大湾区执业，创出一片新天地。想知佢哋有啲咩机遇同挑战？ 咪以为黑胶碟只系文青小玩意，原来认真做都可以做到亚洲第一。 仲会睇下 Fashion Asia 选出嘅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 同埋金管局国际结算银行高级别会议。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维主演，公诉 在拍摄期间，饰演安妮的迪丽热巴为了将新时代的女公诉人形象充分体现在创作之中，她多次深入检察院，沉浸式地体验检察官日常工作生活，为角色的演绎做足功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会讲下，既然大家星期六日得闲嘅话，不妨煮一款中菜俾屋企人食。 哦，哇！如果真系要煮中菜咧， 可以听小白讲咁 样，千祈唔好咁讲。中菜咧，对我嚟讲咧，系最博大精深嘅。 系啊， 因为佢无论系刀工真系整得靓嘅话，其实由刀工开始咧，都已经好着重啦。 系啊， 另外就系佢嗰个叶啦、叶制啦，再加上。中菜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真的镬气够。镬气够呢是我们现在都挺难做到的一样东西。第一小弟家本身都已经是电磁炉。如果你问我镬气够不够呢，我觉得是不够的。 要煤气可能好一点 是吧，煤气你还要真的那些大师傅那些炉，即是茶楼酒楼那些炉呢， 或者大排档那些。那 些炉一着已经那个声呢已經一聽人知係鑊氣，你屋企咧就算開到好大咧，都係爭啲嘅。你唯有就係、我自己喺屋企，如果煮中菜想要仲要係鑊氣嘅話咧，咁要去翻可能我媽媽嗰邊煮啦。咁又或者自己攞嗰啲細細個嗰啲 gas 爐開到最大。咁、我自己要扮有鑊氣嘅方法咧，呢個咧真係坦白讲是要技术的。你在炒餸嘅時候咧，你係要用油咧攢入去個鑊入邊。跟住啲火就辣入去， 呢个系爆炒啊！呢、這个技术系咪叫？ 你直头咧一路炒嘅时候，因为佢有你带咗啲火入去嘛，所以我话其实系要技术嘅，即系要系啲要练习过啦。因为你唔系下下拎住个 pan 上面嗰啲餸喺度烧紧嘅时候，你可以个个 control 得好好。咁但系如果你问我，譬如如果你譬如葱爆牛肉。呢类嘅餸咧，就算屋企煮咧，我都会想去用个 pan 去爆一爆啲火喺入边，辣一辣佢嘅。呢、这个咧就纯粹去到炒咧，同埋煎咧系做唔到个效果嚟嘅、你直接用火喺个镬上面烧咧，做到个味道真系差好远啊！ 船仔，你有冇试过煮中菜啊？ 我真系。 煎个蛋都有嘅。 你问下佢有冇煮过嘢先啦、 啊？有，佢应该有煮过嘢嘅。 煮过嘢都有嘅，都有煮过啲 即食面都有。 系咯，系点都有嘅。 净系六个杯面唔算嘅。 唔系，譬如阿爸阿妈去旅行，我都会炒个菜食嘅。 哦， 嗰个菜好唔好食啊？佢系咪生咧？我就唔包保啦。 食咗一条，喂，好咸啊呢条，跟住嗰啲冇味嘅。 都有试过啦，当然。总之我觉得摆得落口已经好成功噶啦。 哦，煎只蛋都 OK 嘅， 煎只蛋都 OK 嘅， 荷包蛋啊，或者 嗰啲一定得，嗰啲一定得， 系嘛？虾仁炒蛋嗰啲咯， 系啦系啦， 嗰啲都 OK， 咩叉烧炒蛋嗰啲全部 OK 嘅。 哦， 我家政干师攞第一噶。 哇，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 喂，俾啲掌声，俾啲。 系咯。 我讲真噶，除咗积嘢嗰课之外，其余全部系 咩？ 煮嘢我攞第一。 喂，不如试下今日嗰个饮食图鉴交俾你啊！ 哦，咁我有 你就你就讲呢个叉烧炒蛋咧。 叉烧炒蛋冇咩技巧 嘅啫。 有啊，越简单嘅餸咧， 有 越难整得好食 啊！ 算啦，我交翻俾啲专业人士，即系小白讲啦，我自己就褪下一步啦，我做翻听众听下先。 不过啱嘅，如果你话礼拜六日有时候嘅话，不妨咧就试下屋企人一齐谂一味餸，如果未餸咧，大家系期待嘅。咁煮完出嚟咧，其实都系一个名目嚟嘅啫，揾一件事出嚟，你系孝顺父母又好，或者令到屋企人有个目标，煮好一道菜咧，其实肯定系一件开心事啦。 好啊，咁啊，一齐大家试下啦。 市面上成日都有唔同嘅啤酒出售，不过究竟啤酒系点样发明嘅呢？背后会唔会有啲咩文化背景？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以前的传统是由女性酿造啤酒，这些女性就是传说中的女武神，她们酿出的酒亦都被视为不死之水。这种习俗流传到德国的北部，年轻女子出嫁的时候会带着不同的酿酒工具去到夫家，这种传统直到公元八世纪葡萄酒文化的涌入才有所改变。由于德国地处北欧，气候比较冻，啤酒不单止可以御寒，还可以同洋葱一样被当成药物用来医治坏血病。加上严寒的时候不可以种植葡萄，啤酒就成为了德国的饮品之王了。而去到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蒸汽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啤酒的产量，冷却机的发明更加令啤酒可以成年都有存货，铁路、海运、航空运输等等的开拓和发展亦都令到啤酒在更短的时间内运往世界各地，而且不再依靠人的灵魂和感觉，令到啤酒的品质更加稳定，品种更加多样了。不过始终啤酒是酒精类饮品，饮得太多对身体不好，大家记得不要饮得那么多啦。 逢

各位听众早晨 ，Ada 早晨啊 ，Vicky 早晨 ，Ada， 不如同各位讲解一下你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啲乜嘢资讯啦？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解一下保护儿童嘅资讯。 其实而家香港嘅虐儿案件嘅情况系点样噶？ 今年一月到十月咧，警方共录得1128宗虐儿案件，比上年同期上升咗超过一成。除咗大众普遍对保护儿童意识提高，上升嘅原因咧，亦包括咗社会复常、全面复课。儿童在日常社交多了同人接触等等的因素，我们亦都留意到有部分案件是跟小朋友在网上的活动有关的。这些案件里面，施虐者和受害的小朋友是透过网上认识，包括社交平台、交友程式或者是网上游戏等。 哇，原来小朋友上网都有机会成为受害人的。 没错啊，这些所谓的网友为了降低对方的戒心，话题上会投其所好，在受害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特别嘘寒问暖，从而建立了一些友好的关系。而部分的个案，网友会同受害儿童以男女朋友相称，之后藉着所谓的情侣关系尝试打开同性有关的话题，哄当事人分享裸露的照片或者影片，然后约他们见面，继而性侵。有部分罪犯甚至会在过程当中拍低影像作为威胁，藉此延长这段不伦的关系。 看来小朋友上网真的要提防警惕，小心网络陷阱，要戴眼识人。 是啊，为了保护小朋友免受网络性罪行威胁，我们明年初都会举办多专业研讨会，邀请社工、教育家、临床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一起探讨相关的策略。 嗯，保护儿童人人有责，正正是这样，政府已经提交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给立法会来去审议。那警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准备工作呢？ 强制举报虐儿的目的是为了及早发现和介入虐儿个案，令儿童得到适切的帮助。我们预计相关的个案将会增加，所以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加强人员处理虐儿案件的专业能力，当中包括在每个总区的虐儿案件调查组各增加一名警长和三名警员，即增加三至四成的人手以应对相关的举报。 嗯，举报虐儿案件上升，警方相对的调查工作需求相信都会增加不少。 是啊，所以我们在2022年7月成立了二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调查人员的训练和与相关持份者合作。现在支援队已经招募了超过210名成员，他们都是受训过，可以和儿童或者有特殊需要的证人进行录影会面，代替一般的不录口供。有关的录影会面口供还可以代替法庭上主控官的提问，以保障受害人的福祉。 警方保护儿童的工作很专业啊，不过单靠一方面是不足够，是需要各界齐心才可以做得好。 没错啊，就例如律政司在2022年初成立了保护二受伤害证人及儿童专责小组，连同我们警方和社会福利处三方冲诚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处理相关调查、检控和福利跟进的工作。 除了调查的工作，我知道由2021年开始，警方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宣传暨教育的保护儿童计划，提升市民对保护儿童的意识。而今年计划有没有什么新动向啊？ 今年我们的计划已经不知不觉踏入第三年了，我们很高兴能够和各界的合作伙伴携手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包括保护儿童虚儿跑慈善赛、同心守护蝙蝠行动打卡比赛和元宇宙展馆。 哇，活动好像很丰富咁喎！听讲你哋嘅计划啱啱仲喺11月18日举行咗个颁奖典礼添。 系啊，今次嘅虚儿跑挑战赛得到社会各界携手参与，跑出远超原定响应世界儿童日1120公里目标嘅六倍，即系7390公里啊！成功创造了世界纪录， 好犀利啊！咁同心守护蝙蝠行动打卡比赛又是关于啲咩噶？ 我哋今年嘅计划注入了跨界别元素，同公益金合作， 在10月30日举办以保护儿童为主题的蝙蝠日，还为活动举办同心守护蝙蝠行动打卡比赛，加大宣传力度，会提供保护儿童服务的社福机构筹款。打卡比赛反应好热烈，各界和学校都踊跃参与，运用计划的打卡贴纸发挥创意设计成为保护儿童的贴纸，在电子或者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分享，最后还收到超过400份作品。 真是很有意义、哦、那计划还有什么玩的？ 今次计划还注入了很多不同的网上元素，例如以元宇宙概念举办元宇宙互动展览，引领参加者穿梭时空，回顾和展望保护儿童计划。展馆入面还设有教育资源角，提供多元化的教育素材，给用家透过亲历其境的互动体验去掌握更多实用的保护儿童资讯。 太好了，那我可以怎样去到这个保护儿童元宇宙展馆？ 你可以透过我们计划的保护儿童一站式网络应用程式，即是 web app www.childprotection.gov.hk 的连结进入元宇宙历奇。我们的 web app 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提供给不同年龄层用家专属的保护儿童资讯。 嗯，好啊，其实我都很喜欢你们计划的吉祥物 TALK， 好可爱，好入屋、啊、 这样就对了。他们接下来会做我们计划新一辑保护儿童动画和漫画的主角，介绍影响小朋友的罪案类型，搞到他们保护自己和及早防范的重要啊。 保护儿童计划的活动真是很精彩啊，我都要身体力行去爱护每一位小朋友，让他们在爱中成长啊。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继续回到晨光第一线，都可以呼吁听众现在打电话上来1872388，是香港电台的热线1872388，就是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了。今天都可以有一个非常之靓的位置给听众立刻打电话来，然后在30分钟之后就可以开麦同你的亲朋好友或者心仪的对象表白又好，多谢他的爱都好，即是谢谢你的爱。 我没听过表白，可不可以有人打上 来？可以啊， 可以啊，呼吁就得 的。是啊，谢谢你的爱又得啊，或者一些感谢的说话，或者是结婚啦、多谢老师啦，全部都得的。1872388神哥 Morning Call， 等着你电话。 你好啊，大壮咪过来。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大壮开麦入边啊，电话旁边博通咗大壮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唔知道想同我哋倾啲乜嘢案例呢？ 最近有啲案咧拗紧咧某啲字嘅解释啦，你知无论而家话咩人工智能啊 AI 都好咧，你始终沟通咧都系用文字噶嘛， 系、哦，就算我落 order 叫 AI 帮我做嘢，其实到头来佢都系用文字去到俾翻我噶、 哦，系啦，我就睇下啲 AI 咧，唔知你小白有冇试下输入嗌佢两隻字，睇下佢有咩反应咧，就系、是。系佢执生啊！ 我真系未试过、啊，可以试一试执生，睇下佢执到啲咩俾我、 啊。系咯，咁、啊、但系法庭嗰度咧， 就唔容許啲咁彈性嘅嘢啊嘛，因為要嚇、啊、有前瞻性啊，嗯、要肯定性啊，一致性啊，好多性啊，無性不歡啊咁樣。啊，當中講到啲字眼咧、你知有啲即係一字千金啊嘛，即 係 咬個字咧就揾到雙方嚇、啊、知心啊、如用啊，即係拗拗嚟拗去就拗個字嘅啫。係，即係例如如果話係呢件事發生後嘅30日，咦？包唔包第一日咧？咁 系喎，咁啊由第一日开始计，定系唔计第一日咧？其实 咁啱得咁巧，就啱啱嗰件，譬如送个文件出去咧，就啱啱卡啦。 吓， 咁啊，即系老人家话唔好等到咁晏啦，即系费事咬啊嘛。 啱啊，啱啊。 啊，不过细情就系咁嘅样噶啦，所以字咧都几紧要嘅吓。 喺法庭上面嘅字咧，有阵时我相信争拗嘅位置会更加多，会唔会成日拎住本词冤喺个庭上面嘅咧？唔知大众。 哦、啊，唔止词冤噶，有时候试过咧，就要揾好博学嗰啲咁嘅教授啊，即系喺大学教嗰啲出嚟讲。我记得一宗咧就系拗咧，就系因为佢警戒下咧，就话嗰啲系老鼠货啊。 吓、 啊。咁啊，檢控當局就認為咪即係仍係拆裝啦。係 啊，係啊，係怎聽係啊？ 咁跟住辯方咧就揾咗啊某大學嘅教授出嚟講，哇！原來唔知乜朝乜代咧開始有呢個智慧嘅。 竟然喺我以為近代呢幾十年 嘅 喎。 係咯，咁所以唔可以一定等同於咧就係拆裝咁嘅樣。係咯，咁所以字嘅嘢。啊，点拗都有方向嘅。 系、哦，可能个疑犯用呢个字，只不过系佢想表达某一样嘢，唔代表佢系真系现代人所诠释嘅拆装。 系啊，嗱，咁譬如你讲开话啲刑事嘅罪行咧，咁平时啲人成日都话诶偷呃拐骗啊， 系啊系啊， 就其他好多啦。咁咁嘅偷字啦，啊，当第一个字开始讲啦。 啊， 点定义咧？咩叫偷咧？咁样样， 偷盗窃咁样。 系咯，咁以前咧就细个啊听啦，就话诶，不问自取， 是 为 贼也。 咁吓，咁问唔得啊，咁好多情况咪要问啊，去啲公共地方洗手间咁咪每样都要问诶，点问 咧？如果唔问嘅时候，有阵时变成系咪默许？默许，但系又系咪偷咧？嗬？ 啊，呢个默许咧就要比较复杂啦，因为仲要谂而家现代嘅法律咧，就系谂埋咧。就是那个被告或者个嫌疑人、自己有没有以为、就是忠诚地以为人家默许、你接受的话就可能没有罪的。 会哟、哇那真的有排搞原来这些字。 是啊，所以可以很复杂。那我们由基本开始。 好好请讲。 那究竟偷又怎么定义呢这样、法律上有没有定义呢、不如先呢我们是看看平常我们怎么看的。 好啊好啊。 是不是偷这个字一定是坏事嚟嗰啲吓， 竟然间用个偷字都可以系好事，偷心都唔系好事噶咯，大众咪？ 偷闲咧？ 偷闲又就系好事、啊， 唔可以偷闲、偷得浮生半日闲、 又系好事、啊， 唔可以报佢官府噶咁样。 啱啱啱。 咁啊，偷笑都系衰衰地啦，咁啊。 系。 咁但系有好多人得噶喎、当然我哋知道正式嘅字眼啊，偷窃梗系唔啱啦。 啱啊。 啊，咁偷盗又点咧？ 偷盗又唔啱，偷欢又唔啱。 嗱，偷盗咧，嗱，如果系我哋睇翻香港嘅法例啦，香港有盗窃条例嘅，咁、抄考翻英伦吓，其实英伦咧，佢嗰边比邦咧，成百年前开始咧、都已经有就住偷嘢，因为偷嘢呢样嘢可能几千年，甚至人类开始都可能已经有嘅。 系啊。 不过咧，就去到百几年前咧，英国都。未諗掂啊！咪出咗啲咩 Larceny Act 啊咁樣，都好似發覺咧，始終係嗰啲犯罪元素咧、有時候就有漏爆啲啊，或者唔完整啊咁。咁啊，終於六幾年咧出咗啲 Theft Act 啫，就係盜竊條例啊，盜竊嘅佢哋叫法例啦嚇。咁、咁香港當時誒嗰、那個朝代啦嚇，咁、嘅時候咧就照樣抄考咗過嚟。係啊，咁佢個寫法咧係其實有幾個元素嘅。咁、啊簡單講咧就話。任何人啦、不誠實地啦，就挪用咗、他人不要他人啊嘅財物咧，仲、要加埋咧就係、有心咧，就要永久剝奪人哋啲嘢嘅。咁、多人加埋，咁點解要寫到咁複雜咧？咁嚟舉啲簡單例子，就譬如係、有啲名校大學生嘅曳啊，咁啊走去將本嚟擺喺學校門口嗰個石像。 啊，唔知几多代校长啊，吓定牛顿个奖咧就搬走咗，搬咗另一橛咁，咁你当唔当佢偷咧？咁， 吓 佢又真系挪用咗人哋嘢喎，吓财物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都咁样都系立心不良咧，你话佢不诚实啦、啊，不过佢冇谂住永久剥夺嘅喎，我谂住你搵得翻嘅喎， 又谂住可能我迟啲俾翻你咁咧， 系啦，嗱佢唔系抌咗落海喎，咁啊所以咧就。要套用翻呢啲好似方程式咁凹落去，即系睇下逐尺逐尺去计睇啱唔啱啦咁样。 咁而翻有阵时，如果俾人告佢偷嘅时候，佢用借字去到打呢场官司，其实都系有啲位喺度嘅喎，系咪咧？ 有三个字，佢话啫，系咪？咁问题拎到上去，即系等个官要称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啲得意啲定特别啲嘅例子，譬如佢偷咗人张戏飞，演唱会飞咯，系攞啲。歌王啊，歌星咁样，佢听完之后俾翻你， 咁个价值都冇咗啦。 咁佢系啦，咁所以有啲有时候要考虑咧，就嗰个物件嘅本身系咪叫 virtual 啊，即系嗰个真正嘅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啦。 系、 咁你偷，但系佢偷入去考试场咧，嗰、那个试卷室嗰度装下啲试卷系点咧？佢搵眼望啊，错 系喎。头先但系做咩去到诠释呢一个偷字嘅时间咧，都讲咗咧就系不诚实去到攞啦。 系 有冇啲系诚实去攞咁样？ 嗱，诚实咧，如果用呢条例咧，就冇罪噶啦吓。咁、即系譬如你行过有啲以前嘅报纸档，咁你啊冇人看嘅，你自己吓、gentleman 咁嘅样就卖低几蚊，我都唔知噶。哇，贵到以前系三毫纸两份啊嘛。啊，而家啲报纸都唔知十几蚊份。 系啊系啊。 你摆低自取嘅，咁就唔系不问自取嘅，咁呢啲就系喺个条例里边都有咧，写住就系唔可以当佢有罪嘅。 哦，這个有趣啊，即系就 算。我哋系主题讲个偷字啊嘛吓，咁头先讲开就系偷盗啊，点咧？咁香港有冇偷盗啊？即、就、系、是、有罪咧？咁、有嘅，不过就唔系呢条咧，系盗窃条例啦。 系啊， 咁但系香港亦都好少话即系告人系偷盗噶。以前咪话告啲 II 嘅，非法入境者嘅，佢就唔系告偷渡嘅，话佢咧系冇得入境处长同意咧香港居留嘅啫。 哦，非法居留嘅，即系话佢系。 系啊，偷窥又点啊？ 偷窥咧就要人赃并获嘅，系咪咧？ 嗱，以前咧唔知啲人咧科学冇咁昌明，冇咁多手机咧就冇咁多呢啲咩群底案啊嘛。吓咁多咗呢啲器材咧，又咁随手攞住咧。咁啲人嘅心態咧就啊，唔知暴露定反映咗出嚟，原來好多人咧喜歡有呢、這個啊做呢個癖好啊。咁所以咧就早幾年咧就都啊有關當局都未決定到話用咩控罪嚇、有啲就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就試過啦嚇。咁、亦都有啲咧就遊蕩就得唔得啊？咁不過而家咧近呢兩年出咗一條啦，窺淫罪啊。 係 嗱，就同英國差唔多啦。咁有條罪，不過唔淨止低炒喎、高空都可以有罪嘅喎。咁頭先小柏提及偷咩？偷心啊？ 偷心、偷歡， 係咯，偷歡啊、偷情呢啲咧，你話佢係罪咧，淨係睇用咩字眼啦、如果你個 crime 即係刑事罪咧，佢係未必係嘅。但係咪個 sin 咧，即係唔係淨係宗教嗰啲啊，即係罪與罰嗰啲咧嚇，嗰、啲大文豪寫嗰啲咧咁。咁就係啦，平時咪啲叫家事法啊，婚姻法嘅，離婚當中有一項咧，即係其中一個理由就 adultery 就係、通奸啊嘛。係 啊， 咁所以如果咧其中一方啊指控對方偷歡啊偷情咧，都關法庭事嘅。 咁啊係啊，人哋本身夫婦兩情相悅嘅，咁啊點知俾第三者偷咗人哋個心喎、 啊？係咯，咁如果你話係。偷雞啊，偷食嗰啲咧，咁啊睇下咩情況啦。好似話咧，聽講以前做 catering 嗰啲嚇，有啲啊啲學生咧就話原來佢哋嘅行業裏邊咧，佢哋咪叫打貓啊，要問翻。 有記得係。 係啦，咁佢哋咧原來好似又係唔知默許定容許啊。 即 係 偷雞咯呢、這個。 咁啊，即係唔好蝕渣咪就得啦。 係啦，係啦。 咁啊，另外啲偷工減料又如何咧？ 係啊，牽涉到嘅。如果你話建築上面嗰咁啊，真係不得了。 係啦，嗰啲咩短裝啊，又唔知多咗定短咗啊，嗰啲一單二單咧，好嚴重嘅。咁啊，所以偷呢啲就小心啦嚇。 係咁啊。 咁至於你話啊，有冇咩叫做偷其他嗰啲咧？係朝頭早唔好亂講啊。 係啊，咁啊，原來偷咧。我哋就咁听落去，负面嘅比较多。咁但系希望大家星期五朝头早咧，就好似我哋开头所讲嘅， 可以忙里偷闲咁就好啦。 系啦，讲得唔好，大家偷笑就算啦。系啦， 今日真系都惊住咁多啦。 好， 唔该晒大总咪，拜拜。 好，唔该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在香港，每日被弃置的都市固体废物当中有超过三成是厨余，对堆填区造成沉重的负担。为了令大家可以培养一个厨余回收的良好习惯，其实我们香港都有一个厨余回收大作战比赛，而当中就是在街市进行的了。在刚刚过去的11月，乐富街市和大园街市就举办了厨余回收大作战比赛。活动当中就是鼓励商户可以将有机的厨余分类回收，实践绿色生活。当中还可以给到不同地区的居民了解到厨余回收的好处。而比赛的准则就会依照住商户的参与性、主动性、连续性和系统性四方面来去评分。当商户达标的话，就即刻可以成为绿色商户。其实不同的团体绞尽脑汁举办一些不同的比赛，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环保生活的模式，可以减轻堆填区负担的同时，收集回来的厨余都可以转化成为再生的资源。所以当我们身边有不同的环保活动，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呀。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啦，咁我哋又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九点半有咩睇呢？ 今晚九点半咧有呢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啊，12月10号啊，好快就有区议会一般选举嘅投票日啦嘛。当日咧我哋会选出176位地区委员会界别嘅议员，同埋88位区议会地方选区嘅议员。我哋香港电台咧因为咁咧就特别举办咗呢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就由今晚即系12月1号至到7号，晚晚嘅9点半咧，都会喺港台电视31咧就会上演。咁我哋每一集咧都会邀请到唔同地方嘅候选人啦，就上嚟陈述佢哋嘅政纲。咁啊，让我哋公众咧，让我哋投票人咧，就了解自己嗰个选区嗰啲候选人嘅政纲，方便我哋咧拣最合心水嘅区议员啊嘛。嗱，咁啊，今晚啦，今晚9点半啦，先嚟咧有地方选区嘅候选人上嚟嘅，咁就包括有湾仔区啦、东区啦、中西区啦、九龙城区、黄大仙区同埋深水埗区地方选区嘅候选人上嚟，咁啊分享下佢哋嘅政纲。咁啊喺呢几个选区嘅观众朋友啊，记得今晚9点半要留意啊呢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啊。 冇错，我见到12月2号星期六同埋12月3号嘅星期日都会有呢一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系嘛？ 冇错，同大家预告埋啦，星期六同星期日有边啲地方选区嘅候选人上嚟啊？星期六嘅晚上9点半，继续有地方选区的候选人，包括有离岛区、南区、油尖旺区和观塘区。到了星期日同样晚上9点半，一样是地方选区的候选人，分别有沙田区、大埔区、葵青区和荃湾区的候选人上来呢，就节目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他们的政纲的。听到自己个区的电视观众呢，记得搞啱时间去看看。 冇错啊！记得咧，大家除咗留意完选举论坛，都记住投埋票啦。去到12月3号嘅星期日，港台电视32系咪有波睇咧？ 冇错啊！咁啊，我哋32台都会同大家带嚟呢个港超联、香港超级联赛嘅直播啊！呢、这个星期日嘅下午2:50就有呢个北区对杰志，北区咧暂时喺排名榜度咧就排第7位，咁啊对住杰志啊排第2嘅。杰志咧就不嬲都系强队嚟，咁但系北区啊今次主场之嚟喺呢个北区运动场嗰度踢嘅呢一场波， 究竟佢能唔能夠喺傑斯身上攞到分數呢？真係住喺北區嘅朋友梗係要捧場啦，撐管理波嘅朋友一樣要捧場。記得係星期日嘅晏晝2:50，港台電視32有呢個港超聯北區對傑斯啊！ 冇錯啊，一齊咧睇一睇，撐下香港嘅運動員啊！另外咧，節目只會係電視直播，不設網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想睇就記得留意住港台電視322:50下午嘅香港超級聯賽2023-2024啦。我哋跳翻去港台電視31嘅夜晚8:30有咩睇呢？ 咁啊，听下好歌啦。咁啊，星期日晚上8:30有港乐港乐。咁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吴若希啊 ，Jenny 啊。咁啊，吴若希咧原来不经不觉入咗行咧13年噶咯。 佢咧咁耐噶啦。 系啊，佢除咗唱歌之外咧，近年咧做咗妈妈啦，甚至乎咧佢拍剧不嬲有拍噶啦。咁啊，而家做文女一，咁啊做咗女主角啦，同埋佢做咗好多综艺节目，频频出镜。多方面發展，但係咧佢又可以 keep 住出新歌喎 ，keep 住有派台喎，佢時間管理大師，究竟佢點樣做得到嘅咧？嗱，今集講樂講樂咧，佢會上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近況，講下佢點樣去到分配時間喺唱歌節嗰度啦。另外啦，當然啦，現場同大家演繹佢新歌嘅，中意聽好歌嘅朋友記得星期日嘅晚上8:30要留意講樂講樂啊！ 阿昌啊，平時你有冇聽 Jenny 唱歌㗎？ 梗係有啦，平時睇開劇你一定會聽埋佢啲歌噶嘛。 哦， 係喎。都系唱主题曲噶嘛？ 你有冇话最中意边首啊？ 哇，好多首啊！最经典咪越难越爱嗰啲咯。但系男仔咧就好难去到卡拉 OK 去到唱嘅，咁我会听啊。 系、哦，又真系几难唱。我自己都几中意吴若希嘅歌曲嘅，都系最经典，当然系越难越爱啦。但其他嗰啲剧集歌，我平时都系有听。咁另外，我谂吴若希亦都系一个例子，话俾大家听，其实做咗妈妈咧，唔代表系做唔到事业型嘅女强人。你谂下，佢又做女主角，有一啲节目，其实系身兼多职噶。 系啊。 都好辛苦，但系又见到佢应该系享受其中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佢点样分配时间啦，点解可以兼顾到咁多嘢，背后有咩难关，佢又点样冲破，就记得留意夜晚8:30嘅讲乐讲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哋咧一齐睇埋天气，就系21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码头涌道消防局对开有巴士和小巴相撞，初步知道10多人受伤。警方在朝早接近7:30接报，部分伤者是学生。现场所见，救护员在路边为伤者进行初步治理。肇事的小巴司机受轻伤，在路边接受治理。他说当时在前面的巴士突然停车，他随即刹车，最终推向巴士车尾。他说不知道巴士停车的原因，意外之后小巴上情况不算混乱，乘客大多是擦伤。亦都有小巴乘客说当时巴士停定，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巴士尾部。現場所見，巴士上有傷者需要用頸箍固定頭部，用擔架送上救護車。意外之後，小巴車頭玻璃碎裂和凹陷，現場部分行車線封閉。明愛醫院一名79歲眼科男病人，在被送往深切治療部期間，使用的氧氣樽氣閥未有開啟，病人其后死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养和医院深切治疗科主任李慧全指出，扭开气阀是简单步骤，不需要特别训练，未必有特定人员去做。他说病人本身有其他病症，亦都有细菌入血，死亡原因未必只是氧气樽 氣閥冇開啟。不過病人在很差的情況之下需要很多支持去維持生命，少了一樣始終會有影響。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說，氧氣樽接駁是簡單直接程序，沒有開啟氣閥是不可接受。他說要分析事件發生的根源，亦都可以考慮加強培訓，並且審視相關指引是否需要改善。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表示，最近刪除一個由數千個來自中國的虛假和誤導性帳戶組成的網絡。這些帳戶假冒美國人，試圖傳播有關美國政治和中美關係的兩極化內容，發布的主題包括墮胎、文化戰爭問題和對烏克蘭的援助。Meta 沒有將帳戶與北京當局聯繫起來，但是發現在明年美國大選之前，來自中國的這類網絡有所增加。公司說，中國現在是這些網絡的第三大來源，僅次於俄羅斯和伊朗。Meta 發布的季度報告說，這個來自中國的網絡包括4700多個帳戶，他們複製其他用戶的個人資料，又會複製並且轉載美國政治人物，好像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等的貼文。報告指出，他們的目的是操縱公眾輿論，推動分裂，並且使特定觀點看起來比實際更加受歡迎。Meta 說，他們正是試圖在明年的大選之前通過互聯網接觸網民，需要保持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初气温稍微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8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4蚊，跌3蚊；阿里巴巴72.4，跌3.5；美团88.4，跌2.2；九龙仓集团20.35，升5仙；友邦保险66.9，跌5毫。港交所278蚊，系升8毫。中国平安35.85，跌1.5；比亚迪股份206.2，系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7，瑞士法郎0.874，加元1.354，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3478点，跌8点。港金报1902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79美元，卖出204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土瓜湾码头冲道同埋宋皇台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因为船隻嘅引擎故障，以下珀麗灣客运有限公司嘅渡轮服务会改为巴士营运。9:40嘅珀麗灣巴士总站去中环二号渡轮码头嘅路线，同埋10:10嘅中环二号渡轮码头去珀麗灣巴士总站嘅路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的早上，我们已经接通了你今天晨光 Morning Call 了。早晨啊，沈小姐。 沈小姐早晨。 沈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早晨。 是有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谈下呢？ 分享啊？ 是啊。 第一呢就是11月25号呢，就是我的女儿。 哎呀，圣诞节。 11月25过了。 啊，是啊，15对不起啊。 哎， 我以为是12月添。 啊 ,12 月呢 ,24 平安夜就是我女婿。 兆基的 生日 是哦，女婿叫点称呼啊？ 兆基， 兆基，基哥，书院嚟，系啦。 跟住12月30号咧，就我契女结婚， 系 日子嗰日。 哦，咁啊，准备晒啦，系嘛？啲嘢都差唔多啦，买晒啦，系嘛？ 应该佢妈妈买晒噶啦，我呢个契妈买少少嘅啫。 哦，咁啊得啦，最紧要咧就系尽表心意， 系咁意啦， 系咁意都有。 你嗰啲系咁意都 feel 到啊，跌落嚟 龙凤鸭啦，点都系咪啊？ 保持神秘感， 保持神秘感，系啦。哎呀，开麦讲咗就保持唔到噶啦。 系啊，所以我唔讲住。 唔紧要，好准你唔讲住。 跟住仲有1月5号咧，就系、是、我女同埋我女婿结婚嘅5周年纪念。 五周年系咁啊？呢几年佢哋相处成点啊？ 相处咋？都 OK 嘅， 都 OK 嘅， 咦， 有啲隐晦喎、 啊。咁你相处在所难免有少少拗叫， 系嘅， 系系啱啊，啱啊，系啊。 咁佢哋平时有冇陪你饮茶嗰啲噶？吓、 啊，因为我好少去饮茶噶。 哎呀，竟然系啊， 系啊， 我因为我唔系太喜欢饮茶嗰啲时间，太嘥时间 啊。哦，系啊， 哦，点解咧？嘥时间啊？ 你啲时间平时用嚟做咩噶，沈小姐？ 几少听呢个饮茶嘥时间？ 系啊，嗱，平时啲时间攞嚟咪。做下其他嘢啦，整下嘢食啦，咁啊，跟住有時係做下義工啦。 哦， 你坐喺度飲茶幾個成個幾兩個鐘， 係係係， 食都係食嗰啲啫嘛。 咁嗱，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你做邊啲嘅義工啊？ 有啲宗教嘅活動嘅義工。 哦，都好喎，係啊，啱啊啱。 以前就會係幫啲獨居長者做嘅義工， 係 而家就去做嗰啲宗教。地方嗰啲做義工， 系嗱，咁你又話飲茶咧，嘥咗你個幾鐘啦，咁啊好啦，咁你煮餸方面，通常煮啲咩好嘢俾側邊嘅人食啊？ 佢哋食嗰啲就好簡單，因為我唔食嘅。 哦，係咩？喂，你就負責煮嘅喎，你真係。 唔係啊，佢哋食肉，我唔食肉噶嘛。 哦，因為你食素嘅。 冇錯啦，咁啊，所以咪煮佢哋。肉佢哋食，咁我求其啦，我自己食我自己嗰啲咯。 咁我真系明啦，其实如果食素嘅话咧，去茶楼好多选择都冇喎， 冇噶，得个斋肠， 斋肠 皇包， 系 咁， 仲有咧， 马蹄菜、 马拉糕， 马蹄系马拉糕系啦，炒翻面饭你都要叫佢特登煮系嘛？ 诶， 素面咁啊， 唔使噶啦， 系啊，哦，马拉糕一包自己， 系啊，咁咪你边有得整？你茶楼你冇得选择噶嘛？ 明 屋企我可以自己包饺子啦， 系 整糕点啦，可以整啲嘢食噶嘛， 啱啊， 得噶嘛。 啊，呢个真系好啊！得闲咧都揾多啲素菜嘅 menu 翻嚟啊，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先。 系， 非常之好噶，好多人中意食素菜噶。 系啊系啊，其实我耐唔耐咧我都中意食素菜，即系觉得平时唔系话食肉咩定系点啊？我觉得太多毒素嘅时候咧。食翻啲素菜，個人好似即係叫咩清蒸腸胃， 清蒸腸胃 健康啲，係啦， 輕鬆啲，輕啲嗰種感覺嘅。 冇錯，我都覺得係 light 啲嘅，即係食完素之後，發覺個人咧會輕身咗啦，會健康啦，有呢啲感覺。 冇食冇，即係以前我都食肉嘅，咁食肉食咗，嗰啲人覺得嗰種感覺係好重嗰種感覺。 係，我明，我明。 食咗素，因為佢冇肉咧，食完個人係輕啲， 係 嗰個感覺嚟嘅，唔識解釋嘅。 我明嘅，因為我都有呢個感覺㗎，所以我每一個月都會可能揾一兩日咧，就專係食翻啲素菜為主。咁嗰日就真係走肉㗎，個人個感覺已經係不一樣㗎啦， 皮膚都會好啲啦。 係啊，皮膚都會好啲喎，孔奕璇， 你都阿沈小姐話我皮膚都幾好嘅，咁樣 係咪？ 都唔錯嘅，咁啊好啦，開心。今日帶嚟呢一首作品咧，祝福你全屋企人，好唔好啊？ 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 亦都祝福所有嘅人啦。 嗯，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一每 你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恐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冠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神因你。天有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既然头先咧，船仔都喺度讲，就话佢有个叉烧炒蛋，即系都会煮嘅。咁我当然就唔会叫佢即系分享一下点样整住啦。我惊太干蒸蒸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做呢一个嘅送菜咧，就比较湿润少少。 系， 亦都个材料系鸡蛋。 嗯， 不过咧，鸡蛋粥啩， 梗系唔会啦， 唔系食碗粥都好啲啊， 食碗粥好啊，系啊，特 别正气啲啊， 正气啲啊，听翻阿医师讲啊，又养脾胃咧，咁啊又正气都系， 希望可以养声。 系啊， 我嘅愿望系下个礼拜一把声完全好翻。 我嘅愿望都系个气管快啲即系完全好翻啦吓。 系、大家真系身体健康啊！ 系啦，最紧要 旁边嘅听众都 冇错。咁、我哋今日食呢一个嘅餸菜咧，都系一个几好营养嘅餸菜，又湿湿地又有鸡蛋嘅。就是用鸡蛋煮翻鸡蛋，就是蒸水蛋啊！ 哦， 咁啊夠濕潤啦，蒸水蛋。不過蒸水蛋咧都幾容易咧會整到就係成嚿咧就係硬曬咁樣，即係變咗石屎蛋咁樣，咁就唔好啦。好啦，咁但係你想整呢個蒸水蛋整得好食嘅話，其實個方法都好簡單。記住，即係一份嘅雞蛋，即係一個雞蛋啦。你要準備，即係你打咗個蛋殼啦。最簡單的方法就係你攞只雞蛋打咗只蛋出嚟之後咧，個蛋殼你唔好抌住。咁就落翻咧，就係一隻雞蛋就三分嘅水，用翻個蛋殼去到做個量杯，咁就最簡單啦。咁你四隻蛋嘅，咁你咪即係十二殼嗰個雞蛋殼嗰個水咯。咁呢個比例咧就最好嘅。咁你就發咗蛋打咗蛋之後，你就發啦。發蛋嘅時候咧，起勢係咁發。如果你係用筷子都發蛋好勁嘅話咧，咁當然叻啦。有啲朋友咧就要 打手係咪啊？ 系啦，用嗰啲西方嗰啲发蛋嗰啲咧，发咁嗰啲就好快就发完，同埋会起步起得好犀利。 银色嗰嚿嘢啊嘛， 银色嗰嚿嘢系啦，那个发蛋机。咁用嗰个发蛋机系咪唔好咧？都唔系噶，因为其实最终大家都要做另外一个步骤咧，就攞嗰啲嗰啲呢啊筲箕嗰啲咧，就密少少嘅。你将啲蛋浆咁啊喺呢一个嘅筲箕度过一过先，咁你就可以将嗰啲多余嘅泡泡咧全部剔走晒佢。系啦，咁跟住你就咁，當然咧就係發蛋嘅時候，亦都要落翻少少鹽啦。咁你再將呢一個嘅蛋漿咧，就經過呢一個嘅筲箕仔咧，就過咗落去個盤嗰度，即係準備蒸嗰個盤仔之後咧，你就發覺啲蛋漿係好靚嘅，望起上嚟都已經係好滑噶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放入去嗰度，咁啊蒸啦，蒸幾分鐘。好啦，咁你一蒸嘅時候咧，咁就千祈唔好亂咁搞佢，特別咧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咧。你千祈要提一提佢，唔好入去厨房住，因为我有呢啲经验，无论系我屋企个仔仔话呢个咩嚟噶，等我打开佢嚟睇下先，定还是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嘅，打开佢，跟住只阿爸阿妈又通常就会闹噶啦，呢叫咩啊？泄晒啲真气，系啦，嗰个真气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大家就记住啦，好啦，咁你就冚埋个盖啦，咁啊叫啲细路仔或者多余嘅人。唔等西嘅人就全部行开，系啦，离开个厨房，好啦，跟住咧就要铺个叫保鲜纸啦，咁啊蒸佢啦，咁啊大概咧我记得系蒸佢五六分钟到咧，其实就已经系 O K， 不过就睇下你自己本身嗰个蛋几多，所以个分钟都唔可以话系 exactly 咁讲，咁但系个火就唔好太大，个火唔好太大，咁如果你放嗰啲蛋，譬如我头先攞四只嘅，你可能都可以去到八分钟到嘅，咁你就冚住佢个保鲜纸，有啲朋友就中意笃窿嘅，因为费事啲倒汗水咁样啦，咁你可以自己试多一两次，睇下你自己。个手势笃唔笃好，咁啊去到决定嘅，咁跟住去到完成咗之前咧，蒸完啦，呢个保鲜纸，你可以咧就落翻啲豉油啦，同埋我最中意葱花，咁啊放喺上面之后咧，咁啊令到佢个味道就再强啲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咧喺呢一个干干净净、相对湿度68%，食下啲湿润嘅蒸水蛋咧，简直系一流啊！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喺一啲嘅网购嘅网站度咧买咗一样嘢，因为咧话说咧小妹好想学下画画嘅，咁但系咧我嘅画工咧净系低阶度，只系得火柴人嘅啫。 诶，我哋一样， 我哋一样。 诶，大家都系火柴人嘅 fans。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谂啦，但系我真系好想画一幅风景画。于是我竟然揾到一个折冲嘅方法。 点啊？就买咯。 唔系。就好少少嘅，我都有參與嘅，因為玩過一種畫叫做數字畫。 即係你跟翻嗰個數字係咩色，就喺適當嘅位置就填色嗰啲。 係啦，咁咧我就買咗一個畫，即係好似你掛上牆嗰啲畫架嗰啲，嗰啲叫咩畫紙架。 咁樣咧，畫框嗰啲。係 畫框，咁佢咧就印曬所有嗰啲 number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咁樣。咁然後入邊咧仲要包埋顏色噶啦。咁每一個顏色咧就會寫咗佢係幾多 number。咁入邊咧仲會附上。 好專業喎。 係啊，好 pro 噶。 係咯。 仲有三個畫筆咁樣啦。咁你就話啦，嗱，你跟翻咧嗰個數字咧，就跟翻個顏色。慢慢就填翻落去， 系咪几廿蚊得噶啦？呢个嘢 好似系咯，买咗30-40蚊， 系咯，几廿蚊几抵玩， 好抵玩啊！咁但系咧，我就填到眼都盲咯，就 哦，你后生噶嘛？ 因为咧， 咁后生就话填到眼都盲， 系啊， 因为有成系好多格啊，我觉得。要好有耐性。 佢文物噶，佢啲格好 密 嘅， 因为好密。 咦，好密嘅好玩喎。 喂，有冇半制成品可以睇下先咧？啊，孔奕璇小姐。 sorry 啊，而家都未去到半制成品。 好期待喎，佢就系咯。呢个期待过个叉烧炒蛋。 系啊，系啊。其实佢讲呢一个填颜色咧，因为我仔仔都会买嗰啲 填顏色嗰啲，咁入邊嗰啲就最簡單啦。即係譬如你買嗰啲卡通人物嗰啲咧，一本翻嚟，我細個都有玩嘅。咁佢已經印有曬圖案噶啦。你啊淨係需要上色啫。咁啊上色其實你要上得靚咧，都係有 技巧 嘅。例如佢用木顏色啦，咁有啲地方咧可能會大力少少，因為你要做個陰影嘅效果。有啲地方咧就譬如就算藍色嘅，你呢個用天空藍，跟住嗰個可能會用翻深少少嘅藍，咁啊做一個嘅對比。咁所以填顏色都有自己嘅技巧嘅。我發覺咧。我拎住佢嗰本画册啦，喺一个即系净系得 outline 嘅地方嗰度就咁填颜色咧，系一种心灵自如嘅感觉。 系啦，系真 的。你都有啊？ 心灵绘图 系啊，因为咧，其实有一轮咧，咪好兴画禅绕啊。線繞即係嗰種靜咁就咁畫線條嘅， 咁畫線或者有啲朋友咧，佢中意畫好多個四方形啊、菱形啊呢一種，其實亦都係一種叫做解壓嘅畫畫方式嚟 嘅。其實我覺得呢個數字畫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嘅、因為你係真係好 focus， 淨係喺度諗我唔可以畫出界，然後你就對翻隻色，揾下嗰幅畫入邊咧邊度有個一字， 係 邊度有個二字，因為我唔想再洗多次個。 咁嗰啲一二三四嗰啲都係好細隻㗎啲字， 係好細隻嘅，係好密咯。所以我嗰時我真係哇，我都係好有心機。我諗要畫我啊，我啊要畫一個禮拜咯。 哇！ 因為我諗住即係唔好 因為你忙啫，係 啦，唔好咁搶，我 讀書又翻工咁樣， 係唔好一次咁哇！咁我又費事啦，就純粹係啊，自己可能呢期有啲大壓力、又或者我想靜下，咁、除咗睇書之外，同埋彈琴之外嘅方法咧，咁我應該就會試下畫埋佢咯， 將個難度再提高啊！咁、你嗰個已經係好細只，即係蚊枝咁細只嗰啲圖案咧，你咧就可以試下咧搭車嘅時候，因為你都走嚟走去啦，搭車嘅時候就拎出嚟畫， 哇！ 將個難度再提高， 咁我。个难度系 仲 要 配合，仲要配合车长。 我要拎住一扎笔， 系啊， 要拎住一扎颜料，仲要拎埋个画框。 你孭背囊咪得咯？ 哇！我写生好似 几型啊！我将你嘅层次提高咗，即刻 写 生船系咪好型啊？ 系 啊，系啊，写生船 清最极致啊！ 系啦，跟住买多顶画家帽俾你，搞掂。 但系我画嘅嘢完全唔系画紧个车窗外面嘅嘢，系画紧我幅画嘅填色嘅啫。